审视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并且同盟友协商之前不会作出任何改变。拜登政府亦都会使用各种工具应对中国的滥用经济行为，追究北京的责任。被问到会不会同台湾达成贸易协定，耶伦说拜登表明在对美国工人和基建进行重大投资之前都不会签署任何新的自贸协定，强调美国经济复苏是首要工作。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同时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94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6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7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4.5升12蚊，阿里巴巴249.4跌9.2，美团383.4升8.2。小米集团30.15跌8毫，中芯国际28.35升3.5，比亚迪股份252蚊升3.6，保利协鑫能源2.18升1.5，东方海外国际82.25跌17.75，药明生物125.6升11.2，斯摩尔国际80.8升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33，瑞士法郎8.761，澳元6.011，加元6.124，新西兰元5.588，欧元9.439。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87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84美元，卖出1,86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咧，系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啊，咁而家慢线需要封闭嘅，龙尾就排到海丽村。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澳海城对开，由于有啲路面障碍物啊，咁现时咧慢线封闭嘅，而家塞塞地啊排翻去海丽村。另外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悦酒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海悦酒店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啦，朗天路支路啦，去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曾经受到火警影响嘅。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咧都仲系挤塞，经过朋友记得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翻旺角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都系挤塞。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啦，去翻屯门方向泥围一段都仲系塞嘅，龙尾去到洪水桥。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彩虹道着陆街方向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旺角、元朗公路泥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哋唔使小气可以讲出嚟啦，系咪啊？讲 得啦， 系啦，我哋可以讲俾人听啦。 请陈鹏正式加入， 正式加入 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你感觉如何啊？呢个 边度啊？越战越勇啊！ 系啊， 由初初俾人秒咗，已经系俾人赞， 仲有方饮添， 系啦。 咪滋润下你把口啊嘛！ 系喎，呢个真系监工嚟嘅，真系。系啊，但系其实咧， 帮我啊！ 我哋使唔使咧都透露下咧？镜头以外咧，程振凡鲜为人知嘅一面啊！ 哦，即系例如咧， 你讲先啦。 例如， 睇下桂花田先把握个分寸啊！ 哦 ，OK， 鲜为人知就系你平时以为佢好好相处嘅嘛？跟住咧，其实相处落之后，原来更加好相处啊嘛！ 咩意思啊？ 我哋唔会讲呢啲噶嘛。 咁咪讲咩啊？ 佢鲜为人知嘅一面咧。 好擦鞋啊！ 我想话你听啊！ 佢系我哋拍档嚟。 好多人，你听我讲先啦。我擦都擦你鞋啦。今日高芦汤喺你身上面啊嘛。唔系，我都系想话嘅。啲人成日都话，喂，老细坐落嚟做节目咧，究竟系咩感觉咧？我净可以话俾你听，好。你咯，你起码对我哋嚟讲系老细嚟噶嘛？ 喺度就冇老细之分啊！话你听， 唔系喺老细喺。 俾我讲埋先啦，你做咩唔惊？做乜嘢咧？真系我就话啦，老细坐落嚟做节目系咩嘅感受嘅咧？系啦，跟住我观察完之后，我发觉老细坐落嚟嘅感受就系贫民咯。但系边个咧？唔系我哋，系佢贫民，因为咧佢间 唔时第一次啊嘛。 唔系啊，佢间唔时咧，你知唔知啊？即系我而家先知原来一个老细做嘅工作咧，就包括咧开咪嘅时候咧，譬如可能有个 news break 啦，十分钟内嘅事咧，佢突然间咧就会突然间话：喂，等阵先。我要上去做翻啲唔同嘅嘢先咁样，跟住个人就鼠咗噶咯。跟住我同桂花田咧就好似咧爸爸妈妈咁样就，哎呀衰仔佢几时翻嚟啊？我一搭半搭亲咯， 开门啊！ 佢突然间咧就嚟咩嘅时候咧，乒乒乓乓，你就会见到咧，可能佢喺嗰边打电话啦，又或者佢冲落嚟啦，总之你就见到咧赶头赶命咧。气都透唔到一啖啊！ 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咧，嗱，我哋三个钟头啦，我有新闻 break 啦，有歌 break 啦。咁当然我哋歌 break 嗰时候，我哋都喺度歌 break 沙漠啊！即系话 我俾面你碗汤，好笑，好笑。 即系播歌期间咧，我哋咧就会揾下其他资料啦。咁啊，即系新闻嘅时候都会嘅，但系咧问题咧，阿程振鹏咧佢唔系咯，佢系走上兼走落咧，我要跑腿。 系啊，其实我聪明咗啊，经过呢三个月嘅 训练 啦， 短跑训练 咧，我而家聪明咗，我识得咧将一啲咧喺写字台上要做嘅嘢咧，我可以攞落嚟咧喺呢个控制室嗰度做啊，而家连单都可以喺呢度开啊，几好！ 你真系好搞笑啊，即系我未见过咧系咁样频频扑扑、频频扑扑嘅，真系。 我想问咧， 真系争取多啲时间。 但系我以前嗱，我哋以前 PAU 嘅时候咧，我哋老细都有开麦噶嘛， 系啊， 我冇见过我哋以前的老闆會好像你這樣，現在新聞了，等等先，我衝上去開張單先，跟住衝返落嚟。 我們以前的老闆厲害一點 嘛， 能力 強一點，所以不用怕，我們不會亂咁擦鞋的，但我這個真的比較肯定他， 是啊，真的，他是忙過之前，我覺得 忙過之前， 因為之前還有那三個小時，早上十點到一點，怎樣打法呢？可能嘛，我不知道你是怎樣，因為我 開會咯，給人， 是 啦，是啦，但是問題是現在你都不是小會的，鄭振鵬， 其實我已經甩咗啲嘢啦， 甩咗啲，但系依然有喎。 呢啲叫咩？女应外合啦，我哋又帮佢咧，佢可以喺语会上面话唔得啊，风骚快活人咧，而家冇咗我唔掂啊，呢个会我唔开得噶啦，系啊，所以 OK 嘅，三个月咧正式加盟啊。 好啊，欢迎 你。你有计时间嘅原来？ 唔系佢计就唔系我啊， 系咩你计嘅咩？ 我有计噶，真系。 真系啊， 好啊， 你系咪有种度日如年嘅感觉啊？ 开头。 系咯，咁而家到你讲啦，系咯，而家到你讲啦。 我同你讲感受， 系啦， 几畅快啊， 系咯， 系咪啊？即系 pick up 得几好。 我妈都有咁讲，你知唔知啊？我妈都有咁同我讲啊。 阿妈 系啊，我妈系个忠实听众嚟嘅。 系啊， 系啊，佢话啊，程振鹏咧，佢话而家你哋好欢愉咁样，跟住我就阿妈，我哋辈人垂泪，你唔知啫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系啦，我哋真系真心咧，即系正式欢迎你加风骚快活人三个月。 你咁讲，即系头嗰三个月好似好唔真心咁啊？ 唔系过咗 probation 啊，即系叫咗试用期啊。 其实点解你唔谂下我哋两个过咗试用期咧？可以系佢落嚟夹住我哋，夹咗三个月之后，佢发觉 OK， 呢两个仲未算太顽劣，系啦，可以咁噶嘛？所以你胡汤系做得啱嘅，真系。咦，同埋咦，你今日做咩带条咁大条珠链出嚟 戴紧嘅，不过冬天衫遮住啫。 哦，系啊，好犀利啊，真系。 咩猪醒啊，坚嘅。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好啦，星期五啊，预备点唱啦。 知清楚，不用错失你跟我，知之如何有没有结果？ 我咧想问下两位拍档咧，假如啊喺而家呢一个时势咧，要养宠物嘅话咧，假如呢个时势要养宠物嘅话咧，你知唔知应该向咩方向咧去考虑养嗰个宠物嘅性质咧，即系嗰个种类啊，系最可以适应到而家呢一个时代嘅咧？ 细 size 细， 你觉得系细嘅？你好有钱噶嘛？你可能唔介意住房嘅大细咧、 哦。 如果系我哋嘅直情就唔使谂啦。我已经有咁多细龙想养宠物添啦， 你要两只恐龙啊？ 仲唔够咩？真系 咩啊？即系话嗰个宠物究竟系要有咩条件、啊？ 嗱、 啊， 即系譬如咁讲， 倾向咩？ 平时咧，可能大家养宠物嘅时候就谂啊，要好玩啦，陪伴自己啦，又或者容易打理啦， 容易打理系啊， 呢啲系最常见噶嘛， 都系咁讲。 系啦，有啲人就话，喂、哎，最好养嚿石头。最好啦，诶、哎，咩都唔使理嘅，净系淋啲水啊，最好啊。不过 所以好多人养龟咯， 系啦，但龟系生命嚟 噶，龟我都养死过啊。 哎、哇，你咁大件事 你话 嗱，所以咧嗱，呢、這个就系以前我哋谂养一养宠物咧，可能你应该即系嗰啲所谓嘅条件系用呢啲嘅，但系嗱，我就想话啦，而家新时代。 呢个新嘅形势，呢、个咩形势呢？就系、疫情嘅形势。 疫情形势哦，莫非有一只宠物佢系能够抵挡呢个叫做新冠肺炎嘅？咁跟住就吓、可以帮你保护埋你咁啊！ 我再进一步收窄个范围。 系， 而家你面对嘅系一个疫情好严峻嘅形势，呢、个第一。 系啊。 第二，呢、个严峻嘅形势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随时可能会封咗你嘅社区。 系 啊。 系啦，咁啊，再收窄范围咯。 系啊。 当封咗你嘅社区嘅时候，同你个宠物有咩关系？ 佢出唔到去， 佢出唔到去啦， 放唔到狗， 放唔到狗咁肯定系啦。 嗰只宠物最好唔使点行嘅， 最好唔使点行。 得啦，咁咪养雀咯，啲雀喺个笼嗰对面啊。 仲要再进一步啊！嗱，我再收窄多一格范围咯。 咁又点啊？ 咁啊，既然已经疫情严峻啦， 有核心区啦， 社区又封咗啦。 哦 咁即系你自己都已经即系你屋企嗰度系大区嚟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出去买嘢食喎？ 咁即系佢要好挨得饿嘅， 佢要好挨得饿之余， 或者系佢会冬眠咧？ 系啦，最好系咁啦。 养蛇啊，咁样唔好讲笑啊。 系啊， 养蛇系符合噶，我觉得如果根据呢个条件系符合嘅。 系啊， 但系原因并唔系头先嗰样， 又唔系嗰样， 佢补身啊。 你讲多次，你讲多次。 蛇可以保身啊？ 保边个身啊？ 蛇根。 保边个身啊？ 咪保个主人嘅身咯。 保边个身？ 系啊，保边个身啫？你讲埋佢啊，啱啦。咪你讲埋个答案出嚟就啱噶啦。 人类。 冇错，主人。 即系咩啊？ 你知唔知啊？而家咧， 即系啲人养蛇保身啊？ 唔系，不嬲食蛇会保身嘅。 系啊， 但系我想话，而家咧会有一个新趋势咧，可能就系你养嗰个宠物嘅时候咧，好离谱地咧，你可能会谂就话，哦，山穷水尽嘅时候咧。 佢可以 压咗你噶， 唔系嘛？ 系啊， 咩心态啊？ 嗱， 咁咪即系等于以前即系七十年代啦，喺屋企养只鸡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以前你养只鸡咧，你唔系当宠物噶嘛？ 都系。 你其实你养只鸡，你就真系一日由生蛋 嘅时候还神。 系啦，你系咁噶嘛？嗱，佢而家咧发生咩事咧？我睇到我觉得好恐怖啊！ 咩啊？ 但系咧， 唔系香港噶嘛？ 唔系唔系内地嘅。咁咧，佢就话因为佢哋疫情咧，而家有某啲省市咧好严峻啊嘛。 系啊。 譬如话咧，呢个河北咧，佢哋嗰个石家庄咧就重灾区啦，咁啊佢哋咧于是乎亦都要实施呢个所谓封闭管理。嗱，我哋以后咧听呢个名词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心理准备。 封闭管理， 因为油麻地咧今日啲报纸咪卖晒咧，有传闻就话喂，可能谂住咧将佢而家呢几个咧你要社区又好，或者你话嗰叫范围所谓嘅小区都好咧，就话传闻可能会封咗佢哋啊嘛。咁所以咧搞到啲街坊好好惊啊，就话喂唔系真噶嘛？如果咁嘅话咧，我冇嘢买，冇嘢食嘅。系啦，咁啊惊呢样啊嘛，好啦，咁你要小心，因为呢单新闻我见到咧，我都打一个突啊。咁佢话咧就河北石家庄咧，因为佢哋实施咗封闭管理啦。咁当地咧就有一个男人咧就居家隔离，走唔到出去。咁咧佢可能又即系通知得好突然啊，佢又唔可以好似阿田咁样咧一早扫定三， 系啊，明白。 三记双货喺屋企， 突然间就话要封啦。 系突然间嘅，咁啊屋企食材咧日渐就短缺，可能本来堆到上条腰嘅饼干咧，嘟，哇得翻到到脚眼咁少啫，冇晒咯。死得好快咯，咁样咁咧，于是乎咧，佢话佢忍无可忍，避无可避。佢话咧嗱，其实佢只系隔离咗第几日啫，去到第四日啫。 哇！只系第四日，得好快。 佢真系食嘢食得好快，同埋咧， 佢屋企好多人咧。 唔系，睇佢讲法，好似自己一个人嘅啫。 哎呀， 嗱，唔知点啦吓。总之佢就话咧，去到隔离第四日嘅时候咧，佢话家中食材紧缺，然后佢就望一望自己养嘅嗰缸鱼。 讲金鱼嚟噶， 唔系金鱼， 佢养鲤鱼啊， 佢啊真系识拣啊，真系。 佢养咩啊？大白鲨。 咁你啊？ 龙套猪。 龙套猪。 咁理论上吓，如果喺大自然嘅环境里面咧，所有生物咧，特别系水里面嘅都食得嘅。理论上吓， 系嘛？ 嗱，咪听到都有啲即系系啦，爱鱼之人咧，我谂呢个时候咧已经系打紧个收音机嘅，真系。嗱，佢咁样嘅，佢声称嘅，佢话我养紧嗰条龙套猪咧。觉得佢唔系好精神啊， 哎呀， 可能冇同佢拜年啊，冇同佢讲龙下精神啊， 冇粮食 啊 嘛， 系啦，佢未必冇嘅，总之佢就自己讲咗理由就话冇乜精神， 嗯， 然后咧佢就话我又带唔到佢出去宠物店度医，吓、长痛不如短痛啦， 还掂你都要拜拜噶啦， 系啦， 都有日着泪说 goodbye， 系啦，佢竟然咧就话啦，唉，不如咁样啦，我觉得佢咧真系唔得噶啦，他确实是不行啦，于是乎佢忽发奇想，佢就话我吃了他。 不如食咗佢啦咁样。 佢有 哇， 然 后有啊，佢仲要咧，首先同人哋讲咧， 当嗰条嗰啲叫咩啊？ 唔系当好似你啲鲤鱼咁样咯，鲫鱼啊，佢就话咧， 我系清蒸、啊。 佢仲要咁讲，佢话因为咧，我平时喂呢条鱼咧就系食虾仁。 哦， 冇喂佢食个饲料，佢话一定系好健康。 哎哟， 于是乎咧，佢就即系将佢就爱嚟汤啦。佢就咧唔知点解咧咁有心机咧影埋相噶， 系啊， 闹嗰个样影出嚟啦，哇，真系咧，然后仲摆落盘度啦，跟住咧就冇啊，咪就系骨轮啊，姜葱啊。摆一条姜葱喺度咯， 蒸啊， 系啊，然后佢就自己最，我觉得最恐怖系咩咧？佢个缸鱼里边唔系得一条龙套猪， 哎呀，其余嗰啲见到 一成四，佢影 嗰 张相咧，嗰度最少仲有三条留咗个鱼缸度，咁然后咧佢最边嗰张相咧，我都好惊啊，佢咧就影住个缸鱼喺后边啦。佢自己坐喺度，有人幫我影相啦。 跟住就喺度， 佢抱住唔係，佢抱住一隻貓。 哦， 仲要抱住只貓， 只貓快啲逃走啊！ 係啦，我見到好驚啊！ 好有情景。 係啦，然後啲人就話你嗰個條魚係點樣？佢話佢幾年前買嘅2500蚊。 嚇！ 咁跟住 唔平喎。 係啊。 唔係嗰啲咁，你唔係嗰啲龍套豬好貴㗎。 但你知唔知道最？我覺得最可怕係咩？ 佢嗰餐咪好貴咯，2000蚊。 係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咧佢真係山窮水盡咧，嗱我都唔敢怪佢。 哎呀！ 最慘係咩？佢话佢自己食完条龙套猪之后咧，佢话咦，原来而家咧超市可以正常咧 online 买嘢啦，哦，原来通咗啦， 吓， 哇，你真系咧， 嗰条龙套猪真系枉死喎，真系， 系啊，佢系咪佢可唔可以算系死于封闭管理，再加埋一个有少少封闭咗嘅主人啊， 主人啦， 冷静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期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差不多有一半来自油尖旺。他认为清零需要动员区内居民重复检测，或者当有病征就去检测。同時改善環境衛生，盡早介入疫情嚴重地區，加快切斷傳播鏈。對於有報道指政府正係部署短期內圍封油麻地的指定檢測區，實施留在原處所的檢測令，梁志超表示現時先至圍封冇乜意思，認為如果能夠撲熄油尖旺以外地方的傳播，功效大得多。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表示，現時生意一落千丈，油麻地劃出核心區之後沒有客人敢來，他贊成短暫圍封措施，形容是長痛不如短痛，相信一次過做能夠斷尾。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新型肺炎個案仍然未清零，政府當然有責任，但是市民很難個個都好聽話，冇市民配合實施防疫措施的時候會很困難。陳肇始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又透露，本來獲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將來抵港之後亦都要在指定酒店檢疫14日。他說因應全球疫情嚴重，出現多種變種病毒，要收緊豁免檢疫安排，向機組人員表示不好意思。陳肇始形容每波疫情的經驗都令到政府改善防疫策略，但是承認某些措施可以思考得更周詳。被問到是否有能力繼續帶領團隊抗疫，以及有建制派要求換人做局長，陳肇始笑言建制派或者會有不同意見，他會繼續聆聽和改善。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94宗，其中47宗來自黑龍江，19宗來自吉林，河北有18宗，上海6宗，北京和山西分別有3宗同1宗，其余9宗屬於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同日新增119名無症狀感染者。內地累計88,804宗確診，4,635名患者不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之后将会恢复为世卫提供资金，并且加入目的在于全球范围内共享疫苗的计划。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下令美国重返世卫之后，福奇出席世卫视像会议，他说很荣幸宣布美国继续成为世卫一员。拜登政府将会恢复与世卫的定期接触，并且履行对世卫的财政义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形容美国重返世卫对全球健康是美好的一日，形容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从特朗普政府过渡至拜登政府的福奇出席白宫记者会的时候，又形容能够谈论科学和知识，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80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931.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1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3.5升11蚊，阿里巴巴250.4跌8.2，小米集团29.8跌1.15，美团380.2升5蚊，中国移动47.7跌1.25，中国海洋石油7.89跌3.7，中芯国际28.55升5毫，比亚迪股份250蚊升1.6，保利协鑫能源2.13升1毫，友邦保险101.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6，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6，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6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6美元，卖出1,86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马场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马场。朗天路的支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去元朗公路的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由于受火警影响，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重复多次位置：朗天路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的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噶。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即係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就挤塞，龙尾喺海泥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係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着黎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洪水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出口沙田、彩虹道着陆街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旺角、元朗公路黎围屯门、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啦，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麦庭轩，我现在就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环球商业四年级，好高兴今次有机会接受香港电台的访问。我和我的队友参加了今年冠军创业营商实践计划，而我们都有幸成为了今届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港式奶茶，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香港地港实力更加港食力，电视节目港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飲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揀港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东京奥运咧，可能系我哋啊最想参加嘅一届奥运会嚟嘅。点解咧？因为够近啦，同埋咧日本呢个地方咧，大家吃喝玩乐都好方便嘅。不过东京奥运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可能好难可以参加到嘅呢一个盛会啦。计啊，2020年嗰一届咧就吓，即系延迟咗之后咧，咁啊大家谂住会唔会真系可以顺腾到2021年咧？佢话噶嘛，一年后就会举行噶啦嘛。不过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好重磅嘅新闻咧，就由英国啲媒体就爆料咧，就话日本政府咧可能佢都打定输数，可能会取消呢个东京奥运啊，争取几时再嚟咧？哇！你知唔知啊？你以为二一年唔得，系咪顺吞到2022年咧？原来唔会嘅、哦，佢话一压后咧，可能就要角逐咧，去到2032年啦。哇！第一，去到2032年嘅时候咧，究竟你仲会唔会想去嗰度睇咧？第二，去到2032年嘅时候，喂，我今届攞到入场券嗰啲啊，唔系我哋啲观众、哦，我哋啲观众咧，如果你后后生生嘅话咧，你到时再睇都冇问题嘅。但系嗰啲运动员咧，我今届明明攞到京奥入场券噶噃，东京奥运入场券，咁我点同你等到2032年卷土重来咧吓？咁但系而家呢个消息咧，暂时就未有官方肯出嚟孭飞住啦，因为喂呢个支持睇大啦，流言四起啊！国际奥委会咧，佢哋嘅主席咧就净系同日本嘅共同社做访问嘅时候就话冇嘅，我哋冇 plan B 嘅。我哋充满信心，奥运可以继续喺七月嘅安全情况之下举行。啊！但系东京啲居民咧就唔系咁谂，因为其实踏入2021年咧，东京疫情啊，从来都未减低过，上升去到另一个高峰啊！所以咧，佢哋新嘅嗰个叫做吓首相啊菅义伟咧，都而家同佢个姓一样啊，好艰难啊！大家对佢嘅民望啊支持度咧都低咗好多，原因就系话喂，点解疫情好似控制唔到嘅？每日啊都有超过1000宗嘅新增个案，东京都咧亦都再次进入呢个紧急状态啊！啊，不过咁样。所以咧，佢哋有80%嘅日本市民就唔希望咧奥运咧会喺呢个夏天进行啦，担心影响咧日本嘅疫情。只不过可能你都会问，咁点解咧？佢哋嗰个疫情咧，咁严峻嘅，但系你可以好轻易咧就会喺日本嘅新闻图片度咧影到好多咧佢哋大规模外出嘅相片，系，譬如佢哋早排咧就有呢一个所谓嘅成年祭啦，佢哋亦都一样咧有好多人咧喺嗰度进行呢一个成年祭嘅仪式，话就话咧做足咗一啲准备功夫，但如果你同香港比咧，你永远都系想象唔到嘅，即系我哋嘅好多大型集会咧，全部都取消晒啦吓。 但那边是如常进行的、哦。不单止是讲东京奥运，小弟呢现在很喜欢看这个 NBA 的赛事，你都会发现呢他们成日都有些比赛就 cancel 了。为什么？因为呢有一些队伍呢他们可能呢凑够不到呢最少八个人出赛。他们有几个呢可能就要中个招啦，可能那些呢就不小心接触了一些确诊者呢要检疫啦。所以呢其实现在连 NBA 的比赛呢很多人都说啦，使不使呢都要进行这个停赛，甚至乎有人讲过呢一是就这样咯，将它摆在个密闭场馆度呢又是打密闭赛事咯，不要被啲运动员再走出去啦。嗱，如果你要参考呢一种嘅佢哋叫做 bubble 啊，即係好似进入一个气泡区里面呢就与世隔绝，除非东京奥运呢都真係变成一个 bubble 咁样嘅即係奥运比赛囉，所有选手淨係准喺个场馆里面，可以喺个选手地区里面，而且最紧要係咩呢？ bubble 区呢係冇观众嘅。唔知道东京奥组委会唔会去到最后呢去咁样考虑呢？嗱，咁啊命运未卜，不如我哋睇一睇条片啦。东京奥运咧上一次举行系几时咧？1964年啦。所以网上面咧有好多呢啲咧京奥嘅东京奥运嘅当年片段嘅。其中有一条片咧，我见到咧就系佢有个全盛火咧喺嗰个市场市集里边咧。哇！我想话当年咧啲人咧直情系涌到埋嚟咧，就嚟可以掂到嗰个全盛火嘅选手咁滞嘅。而且咧嗰阵时佢哋全盛火嗰啲烟咧比我哋而家大好多嘅。我头先有对比过咧，当年我哋北京奥运咧香港全盛火嘅时候咧，即系嗰个烟咧。控制得咧就冇咁誇張嘅，1964年嘅嗰個聖火咧，直情好似一個蒸汽火車頭咧，喺度勁共勁共勁共嘅咧，係咁喺度跑嘅。不過嚟而家望翻，哇！眨下眼咧，嗰、那個已經係上個世紀嘅事情啦。究竟東京奧運會唔會可以真係喺今年就舉行咧？我哋可以睇住舊片，然後對未來充滿住希望。我會俾三個運動員跑跑嘅姿勢呢一條1964年嘅東京片段。如果你话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得搞呢一个奥运全盛火嘅话咧，程振鹏你一定有份啦、啊，唔系擦鞋啊，唔系因为你系老西啊，而系因为佢真系跑得好快，净系楼上楼下传文件个速度啊，全盛火非你莫属啦！ 哇，咁褒奖啊！但系咧，如果真系要讲只持久力咧，我又唔够你跑呢个马拉松咁犀利啊！ 哎呀，你谦虚啦，你话自己唔够持久力，呢啲真系男人最痛噶、啊。 唉，你呢啲崩口人咪会记咯。唉、哎，唔同你讲呢啲， 你放弃咗治疗啊！ 我讲第二样嘢，有啲咧治疗咧系唔使靠别人帮你嘅，你可以咧自己去治疗嘅，就系、是、啲情绪啊，成日都话咧，哎呢个系治愈系啊，即系咧睇完啊、听完啊、做完咧，你就会咧有好疗愈嘅心境啊，同埋嗰种嘅感受啊咁。最近咧又多咗一样咁样嘅可以有疗愈功效嘅事物出咗嚟、啊，佢系一个卡通片嚟嘅。是日本咧而家最爆红嘅动画，有冇听过天竺鼠车车？有冇有冇天竺鼠车车？嗱，鹏仔咧都系刚啱咧，其实我寻日早上咧喺啲同事嘅口中咧听到，佢猛咁话咩天竺鼠啦、车车啦，跟住又讲仲掕埋阿淑梅姐个名喎，咁我所以就了解下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咁。先至知道，原來哇！而家咧最紅嘅呢個日本動畫咧，係天竺鼠車車啊，唔係都係鬼滅都行，不過咧天竺鼠車車咧都爆行咁樣。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啊，呢、這個天竺鼠車車咧就係、是、好似啲毛巾，咁啲毛巾卷埋，然之後咧就整到成隻好似天竺鼠咁嘅模樣，然之後跟住咧佢又結合埋汽車嗰個元素。就將咧天竺鼠嗰四隻腳仔咧，就變咗做四個轆，所以佢咧就一種新奇嘅事物，就係、是、叫天竺鼠車車，即係佢係一架車嚟嘅，不過佢樣係天竺鼠咁樣嘅。咁同埋咧，佢係拍得住咧，即係外國嗰個咩 Thomas 火車啊，佢都係有好多隻嘅，好多款嘅，係啦，唔同嘅造型啊，同埋唔同嘅性格咁樣嘅。好啦，咁呢一个嘅天竺鼠车车点解会咁爆红呢？系呢个动画嚟啫，咁于是乎咧就要同大家咧去睇下片啦。咁其中咧都有唔少嘅短片咧系有得睇呢一个嘅天竺鼠车车吓。咁呢一个其中 行者找到呢有一个呢是分析漫画动画的 channel， 叫做呢漫天大坑一个 hyphen， 然之后 K 咁样。好啦 ,KAY 啊。入面有一条片天竺鼠车车大人都爱看的三大要素咁。咁于是乎呢从中呢你亦都可以呢就算你唔理佢啲要素呢你起码呢睇到天竺鼠车车系点样做嘅呢呢一套嘅动画咁。咁喺入面呢佢有讲到呢就唔怪之得佢咁受欢迎啦因为佢嘅时间性呢掌握得好好。呢一个嘅动画呢佢呢就以三分钟呢就做一条片就系、是、一个故事一个嘅片集咁样啦。咁令到呢我哋呢啲呢生活喺都市之中嘅繁忙嘅香港人啦包括埋下不论你喺搭车啦你喺六杯面啦你喺呢一个嘅歇一歇啊去下洗手间嘅时候呢踎一踎呢你都可以呢就好容易就花啲三分钟就睇到一个呢咁有趣嘅动画咁。咁同埋呢第二个因素呢佢好贴地嘅。佢啲题材呢虽然就话系动画咗但佢都系俾大人睇嘅动画。点解呀入面呢佢讲嗰啲嘅话题呢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呢会面对嘅一啲嘅麻烦事呀、啊、或者呢都你同我都觉得好猛整嘅一啲嘢。但系呢嚴肃话题佢就用咗呢天竺鼠车车用一啲轻松手法嚟到表现出嚟。譬如话有咩呢塞车啦。塞车点解塞车呀唉挂住玩手机嘅司机。啊咁所以呢就搞到呢揸车又慢呢又窒嚟窒去咁於是塞车。又或者呢遇到喺路上面呢有陣时呢就係冇让到嗰啲嘅救护车。咁点样啊咁阻住人哋去救人啊咁又唔得㗎噃。头先讲嗰啲车呢全部都系天竺鼠车车不过唔同款啫。咁呢个呢就係、是、令到佢呢咁贴地啦所以啲人睇完之后呢仲有会心微笑添所以咪好治愈囉。至於第三個嘅要素呢可以話呢呢個就係、是無敵㗎啦因為佢嘅觀眾呢係無界限嘅。點為之無界限無疆界呢因為佢成套嘅動畫呢都係冇對白嘅。係啦但係冇對白呢你都可以睇得到睇得明啊佢其實講緊嘅就係、是、放諸呢世界唔同嘅地方你都會遇上嘅一啲成人成年人嘅問題啦喺生活上面頭先講嘅譬如揸車嗰啲問題啦。咁呢一個嘅天竺鼠車車既然呢咁有話題啦啊即係如果你唔鍾意睇動畫呢你都去望下啦如果唔係我驚你即係同人呢傾偈啦人哋話你落後啊咁樣。所以呢我呢彭仔就決定呢要俾起碼都五個心心眼呢一個 emoji 佢啦。天竺鼠佢屋企冇嘅车车应该都有病埋嘅、啊、好似系咪以前细个都系几使钱使得多喺买嗰啲火车嗰度噶？ 系啊系啊系啊！ 阿桂花田， 我屋企真系好多，我屋企嗰啲火车啊、路轨啊，可以行匀全屋嘅。是因为阿仔鍾意嘅时候阿妈都自然会爱屋即係鍾意佢嘅时候都鍾意去埋喜好。跟住话呢个公仔嗰隻眼哇即係好好多人惊到咁样点解你会鍾意嫁就鍾意就係鍾意囉。有时呢同下啲年轻人倾下偈呢了解下佢哋呢都几得意嘅。一来呢就唔想同佢哋有隔膜啦二来呢认识多样嘢都无妨系咪 你成日都同我倾偈㗎喇。 年轻人的定义 年轻得共着岁亦能最威 化他们经常都会说他们的潮语九十后和零零后都已经有分别了他们的潮语越来越大胆只不过大胆得来又带点矜持因为他们会用英文又或者数字来代替、啊、例如你去考试你考不到又或者你考得差咁啊，唔同年代嘅人咧，譬如七十后、八十后、九十后咧，都可能讲：哎呀，今日出事啦！哎呀，今日衰咗啦！哎呀，炒咗啦！咁样嚟形容嘅。但系零零后佢就会用 GG 咗啦 ，GG 了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你要认识一下啦，系咪？如果唔系成日讲完之后，即系咩啊？咁样咁啊，咁 OJ 又系啲咩咧？嗱，如果你即刻答到系罐装橙汁汽水嘅，就知道你咩年纪啦。啊，零零后嘅 OJ 即系 OK 啊！啊 我知你 OK 啊，咁点解啊？因为嗰个键盘上面咧，嗰个 J 同 K 咧系隔篱嘅啫，隔篱邻舍佢哋好多时打呢个字嘅时候咧，打 OK 就揿错咗 J 啦，整整下就有得佢，诶，将错就错啦。所以零零后嘅 OK 用咗 OJ， 所以都系等于 OK 咁嘅意思，系啦。咁啊，好多时咧，年轻人咧都会用 MK 嚟形容旺角，系咪啊 ？Moncore 咁缩写，咁 LMK 系乜嘢啊？啊，系一个好诶，系一个咧英文嘅Let me know 嗰个英嘅意思啊，即系我知道啦咁样。另一个咧叫做 TKFT 咧，又系啲咩啊？哇，越嚟越长喎、啊，咩 TKFT 啊咁又系一个英文缩写啊，系 Thank you for tag， 系啊，多谢你 tag 我咁、啊、嗱。有中文就唔系有英文又点会冇中文呢？中文缩写又如何呢 ？M S W 又系啲乜嘢广东话嘅缩写啊？哎、大家听住啦 ，M 系冇 ，S 系所 ，W 系为 ，M S W 就系冇所谓，系啦。最后一个咧真系要识下啦，坏过海，坏过海婷。啊，边个海婷啊？朱海婷啊？喂，唔系啊，点解会怀才冷静啲？呢、這个海婷系源自一个咧女仔咧写嘅一个旧文啦，佢咧就贴咗上去网上面咧讨论平台啦。咁啊，唔知点解咧俾讨论区咧好多人咧攞嚟讲。咁而内容就系讲紧咧，即系嗰篇文章讲咩咧？就是、一个女仔，有一个中一嘅女仔咧就喺度写啦，就向住即系指责另一个女仔话：，喂，你都唔算坏啦！哎呀，都唔算坏学生，反而咧，话翻自己咧，同阿海婷啊，就系全级最坏嗰、那个。咁啊，咁咧，网民咧仲话海婷咧而家好靓女啊，仲结埋婚生埋仔，做埋妈咪。哎，好啦，嘢咁样咧都可以成为一个潮语。 你都冇讲海婷重点， 系啊？ 点解佢唔系最坏啊？我先系最坏啊！ 系啊，因为嗰个女仔你都冇食两支烟， 系两支烟同一时间一齐食啊！阿妈一齐食啊！ 系啦 ，OK， 系啦，即系头先我问啦，豪仔，你知唔知咩叫坏过海婷嘅？佢识嘅，佢答到我啊 ，OK， 今日想分享咧油炸鬼 channel 啊，咁佢咧题目就系话零零后有嘢讲，其实咧零零后唔系咁噶，咁啊呢啲咧由年轻人做嘅 channel 咧其实好得意嘅，佢哋出去旺角咧好中意出去旺角咧做街访啦，又有好多年轻人咧又肯做呢个访问噶，又讲下佢哋感受啦，因为即系主持人会问下佢好多问题嘅，又会考下佢哋。都几得意嘅。咁我咧今日咧就会俾三个拥抱嘅 emoji 佢哋。系啊，你哋真系好可爱啊！搞咁多新嘢嘅新嘅潮语，我哋做大人嘅都要学习下零零后嘅潮语究竟系啲咩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同学仔屋企乖乖啊。 系啊，今日咧我要介绍呢个运动咧，有个好大好大好大嘅特色嘅，又啱咧 Crazy Lion 啦，又可以啱到肥妹仔做嘅。 Crazy Lion 跑得好快噶，但我肥妹仔唔得噶。 系咪嗰啲男女混合噶？ 唔系啊，因为咧你哋两个咧各自有个特色嘅。Crazy Lion 咧就系好中意做健身啦，所以呢个运动咧好啱你嘅健身运动嚟嘅。而肥妹仔咧，佢最中意嘅运动咧就系免费嘅运动咯，只要唔使俾钱嘅佢就 OK 噶啦。 免费 健身，系啊， 冇错啦。所以我今日要介绍呢个咧就系免费嘅健身运动， 即系你连公园嗰啲啊， 你连个波都唔使买噶。如果咧你话踢足球、篮球咧，可能肥妹仔都话咁，我都要攞钱买个皮球啊。 系啊。 而家呢个唔使嘅，同埋咧，我仲可以讲样嘢俾你听，佢可以满足到咧肥妹仔呢啲情窦初开咧嗰种感受嘅。 吓、啊，情窦初开咩嚟噶？雨中 漫步啊！ 吓、 啊， 仲要落雨噶？ 系啊，嗱，原来咧喺呢个运动界里边咧， 有淋到淋雨耐噶。 佢真系有一个运动咧叫做雨中行路嘅、哦。 雨中行路咁浪漫。 系、啊、啦、啊，但系佢系一个运动嚟噶，佢个好处。哎呀，系啊，咁你阿妈好彩，仲而家都几健康咋？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雨中行咧，可以令到你吸嗰啲负氧离子。 负氧离子，负氧咩？系啊，个 养字， 有个养字嘅富养嚟指啊。佢话咧就咁样讲嘅， 即系唔系阿妈养嘅， 唔系阿妈养嘅，系啦，即系靠父干咯。佢话咧，原来同晴天比较咧，落雨嘅时候咧，空气中咧就含有大量嘅 富 养离子。 咁咧，跟住咧又要吸佢嗰啲富养离子， 系啦， 对身体有咩好啊？ 佢话 头发会直咗啊？ 佢话会降血压啦，你阿妈啱噶啦。 降血压啊？ 系啊，咁咧，阿奎斯拉人，你爸爸咧成日都要走嚟走去，好大压力啦，佢又可以松弛神经。 哦 咁咧， 系咩临醒咗啊？成日真系咁讲啊，醒啊， 仲都好局限喎。 点解啊？ 因为等落雨先得咯。 系啊，要咁佢话明你其中一种玩法就雨中行啦。 即系话其实落雨都可以出去跑咯。 嗱，佢有几个方法，唔系话有雨就淋噶噃。第一，你要先咧热身嘅，譬如你见到出边落雨咧，你就话阿妈。我准备出去啦，唔得，拉拉筋先哦。你要热身。 咁你就算唔落雨都出去就运动都要拉筋噶啦。 热身完，哎呀，放晴啦。 系、哎、呀，冇办法啦。系啦，第二咧，你每次雨中行咧，唔好多过十分钟。 吓？ 系啦，如果唔系真系淋病噶啦。 即系淋一阵啊，即系 十分钟嘅啫。 十分钟。 咁咧，仲有第三咧，就系你结束所谓淋完雨之后咧， 点啊？ 散球。你就即刻咧就要咧用力咧捽到自己成身庆合合。 哦。 因为惊你冻亲。系啦，咁然后咧仲系啦，咁然后咧仲要再饮一杯热水先得嘅。咁咧佢都有限制嘅，譬如佢话咧，如果你嗰啲红色暴雨啊、黑色暴雨啊，咁你留翻屋企瞓觉啦。有雷暴警告都唔好。佢话而家咧系落小雨嘅日子，小雨点滴在心中的挂念。 呢啲系咪喺其他国家咁好啲啊？因为我哋香港咧好少可有呢啲雨噶。 冇小雨咩？ 冇小雨点？ 我哋有啊。 我答唔到你喎， 点解啊？我哋香港 嘅呢个运动， 我都觉得系啊，要择天时地利人和先得嘅。 美国新财长嘅联储局前主席耶伦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全面审视特朗普前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去年同北京签署嘅首阶段经贸协议执行情况。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表决耶伦的提名，如果通过将会交由参议院全体议员表决。耶伦书面回复委员会的时候说，新政府在审视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并且和盟友协商之前不会作出任何改变。拜登政府亦都会使用各种工具应对中国的滥用经济行为，追究北京的责任。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82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8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6蚊，升13.5；阿里巴巴250.4，跌8.2；小米集团29.7，跌1.25。美团383蚊，升7.8；中国移动47.85，跌1.1；中芯国际28.4，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7.89，跌3.7；比亚迪股份250.4，系升2蚊；中国平安98.05，跌2.5；吉利汽车31.9，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37，瑞士法郎8.765，澳元6.009，加元6.124，新西兰元5.582，欧元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4。

好啦，十一点之后啦，而家继续风骚快活人啦，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 今日星期五点唱日子啊，欢迎大家咧可以晏啲先打电话嚟啦。咁啊，网上留言咧可以诶，无人欢迎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点唱噶。 好嘅，咁啊点唱咧，稍后诶为大家送上啦。咁但系咧呢个时候我又要问一下我两位拍档啦，花田同埋曾志豪啊， 点啊？ 你哋嘅。小朋友啦，曾志豪嗰两位真系小朋友啦。阿桂花田嗰两位咧就大个仔， 过气小朋友。 系啦，过气。咁但系佢总有咧小朋友嘅阶段嘅时候咧，咪好中意咧，有阵时会比较反斗啲嘅。有冇周围画嘢啊？ 梗系 有啦， 周 围 画嘢噶， 花晒咯埲墙。 阿楚明嘅成咧大画家咁嘅，你唔知佢咧真系。以为毕加索上身 啊！唔系每个小朋友都好喜欢将自己屋企变成敦煌壁画啦。 系啊 系 啊， 我而家望住真系头都晕埋真系。 头痛嗰次系咩啊？ 头痛 点样啊？ 冇啊！而家咪所有可以画嘅，譬如佢瞓碌架床咧，佢。头顶就系嗰个咩天花板啊嘛，天花板咧佢直情系好似人哋嗰啲咩叫做米高开罗啊，哇画咗个嗰啲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嗰啲壁画 咧，即系抬头先望到嗰只啊， 喺个教堂嗰度啊，即系画晒出嚟，哇冇错咁啊，好厉害噶，所以 但系用乜嘢画咧？ 咪用颜色笔咯， 蜡笔啊， 系啊，洗唔甩嗰啲咯，佢专拣啲洗唔甩嗰啲咯，好叻仔嘅真系，系啊，我本来咧难得咧屋企有一两笪地方咧系有白墙嘅，譬如咧我同我老婆间房啊，同埋咧我喺客厅里边咧，本来个 sofa 背脊嗰个位咧系白雪雪噶，咁啊方便咧我间唔时我自己拍下嘢嘅时候咧，我可以攞个 做报警， 本来好 perfect 嘅，啲人都话啊你好屋企有栋白墙啊。好景不常，正所谓有栋白墙，好景不常。佢已经喺得闲无事咧，画啦，攞架车喺度撞啦，攞啲汽车咧喺度撞埲墙啦，撞到凹啦、裂啦、花啦， 哇， 离晒谱。跟住咧，两个人试过跳上我同我老婆张床度咧，又攞埋支笔咯，嗰度都失手啊！ 哎、 我同我老婆唯一嘅净土啊！ 一 我话唔系嘛，咪嗰度你都画翻埋我，即系我匿去边度拍嘢又冇地方噶咯，真系离晒谱啊！ 咁其实你监管不力啦，我即系想话你有个小区俾佢喺度画噶啦， 又要封锁佢系咪真系？ 你因为曾志豪咧喺装修嘅时候咧就会零零舍舍俾一埲墙佢咧， 系啊 系 啊， 俾佢画噶嘛。咁但系你嗱系咪你监管不力啊？ 一 埲 系唔 够 咯， 一埲系唔够啊！你放开咗佢个怀抱啊！你会唔会？你谂下，你都唔会净系食雪柜里面啲嘢啦。 咁所以你要监管，嗱，我系大人，你又要监管佢嘛？我咧 嗱答唔到啦，佢答唔到啦，佢阿妈都话系啊系啊，哎呀阿宝玲咧真系系行到边食到边噶，梳化又有啲饼干渣，哎呀张床都有，仲要唔系自己张床喎， 系人哋张床系啊，零舍中意喺人哋张床嗰度嘅。 阿荣荣同阿乐乐， 阿乐乐就少破坏嘅，阿荣荣真系破坏王嚟嘅。咁我即系之前咧系搬屋啦，咁喺搬之前咧我话荣。你呢即係佢懂即係叫識聽嘢㗎啦。 係。 哦嗱你而家好即本盡情咁話呢搬到新屋企嗰時候呢你唔准畫啦咁樣。 哇你佢。單位就係咁畫。 係呀真係勁畫啦你唔知喎以為做咩事呀你有啲咩兇案呀咁樣。佢乜嘢都畫畫得好開心嘅我見到佢哋畫得好開心呢我就有佢啦。 乜嘢工具畫呢 唔系用系佢总之有嘅sign pen 啊、蜡笔啊、水彩啊、粉彩啊嗰啲都画啦。但系搬到新屋嘅时候咧，佢咧你啲食呢啲叫做画性咧，即系画嘢中意画嘢嘅嘢咧。咁我已经制止佢嘛。嗱，新屋企喺呢度几干净，一个都冇公仔嘅。 系咩？冇公仔咁单调？ 唔系啊，跟住咧唔系啊，你知唔知佢啊？佢匿喺张台底嗰度咧， 喺台度 好似阿曾俊明，啲台咧咪啲凳咪摄咗喺张台餐台入底，佢就瞓咗。跟住我细粒啊嘛，细个嗰时候，咁咧佢瞓咗喺张餐台度，跟住攞支笔喺度签名嘅，自己好写英文字啊，喺张餐台底嗰度。 即系都哇，咁佢都好生性啊，佢画一个你见到嘅地方。 唔系啊，跟住咧再画埋咧。佢地下咪有街砖线嘅，佢攞啲黑笔同你喺度填线啊，跟住条街砖咁画线啊，咁样。 咁啊，可想而知真系， 啲小朋友真好中意画画 嘅，好中意画嘢嘅。咁但系咧，头先咧，阿曾志豪同埋阿桂花田讲嘅咧，都系小朋友咧画喺屋企里边画啊。嗱，你两位咧都曾经唔系啊，阿曾志豪正依家都系有架车 啊。 咁啊，阿桂花田曾经诶揸车有架车啊，佢有冇喺架车度画啊？ 车 又冇喎， 车冇 啊，因为我绑住咗佢啊嘛， 同埋车冇颜色笔啊嘛， 唔会俾佢有机会攞到咯。 我哋咁话， 系啊，好大件事噶，如果唔系。 你哋真係幸福啦。 做咩事啊？ 马来西亚有一个爸爸， 系 佢有个女九岁， 嗯， 哦，都大㗎喇喎。 係啊， 我哋头先讲緊破坏嘅时候， 我 哋讲緊三四五岁咋喎。 唔係，我仔而家都有六岁， 系 九岁 仲有。 佢画喺爸爸架车身嗰度， 车身添啊， 咁就系攞锁匙画噶咯噃， 唔系佢攞啲咧， 佢自己 系黑色嘅双头笔嗰啲嘅东西嚟画， 咁使得啦，使得啦， 系咪啊？ 有得救，有得救，双 头笔啊嘛， 我以为佢刮花嗰个面啊， 我以为刮花咗佢， 唔系攞嗰啲铁嚟到咁样刮， 即系攞锁匙啊，讲紧 嗱呢一个九岁嘅细路女咧。佢点解要喺爸爸白色嗰架车嘅车身嗰度画？ 哦，佢会唔会系见到有啲嘢咧？即系喺网上面见到啲好靓， 即系画拉花啊，帮啲车 拉花， 系啊， 有车系拉花噶，佢要额外加钱噶， 好贵噶。但系人哋嗰啲拉花系真系要用特殊工艺咯。 嗱，咁呢个细路女咧，佢又唔系嗰种嘅技能啦。 咁佢画咩先？ 好简单咋，因为咧。新冠肺炎持續啊嘛， 我冇嘢做。 馬來西亞咧都係嘅，好多管制啊，個個咧都要留家抗疫啦，留喺屋企嗰度。咁呢個細路女咧，就因為咧好悶、好無聊啊，咁、 哦、 所以咧就攞咗阿爸嗰架車嚟到去畫畫咯，喺度亂咁畫咯。不過佢亂咁畫得嚟咧，佢阿爸咧都冇嬲到喎。佢仲將呢啲阿女咧畫嘅畫畫嘅情況咧，攞佢架車嚟畫畫嘅情況咧，將啲相咧擺上網，會都有人俾 like 嘅喎。 佢咁大方啊，即係可能因為佢知道洗得甩又冇事嘅，因為你如果係雙頭筆油筆咧，因為你嗰啲車咧係所謂漆面啊嘛，咁你其實應該就捽捽捽就捽甩佢噶啦， 好似個白板咁樣。 係啦，不過當然你唔好咁試啦。最好就揾人哋嘅車啦。 但係咁樣，嗱唔可以咁啊，我哋唔可以咁教人啦。 咁咧，細路女咧睇翻啲新聞圖片啦，佢畫得嚟咧 都靚嘅， 都靚嘅喎。 但係如果係 似你記唔記得阿陳奕迅咧喺英皇年代嘅時候咧，英皇唱片年代嘅時候咧，咪有一張唱碟咧個封面咧就係佢自己嘅樣子，但係佢側邊嘅公仔咧全部都係畫出嚟嘅咧。即係好多天橋啊、大廈啊咁樣嗰張唱碟啊， 係咪有 封面 ？OK，我有啲印象又畫到花呢碌噶嘛，總之係 嗰個 手繪嚟 嘅公仔就係咁樣喎，即係佢係畫成個城市咁樣啊，畫到 係 啊， 畫埋個城市， 差唔多成個城市咁嘅款啦，有高樓大廈啊，又有啲椰樹啊。 喂，我想話咧，即係如果佢爸爸咧以呢架車咧係為呢、這個，即係佢代步車啦，即係同埋唔咩唔係我嚟即係話炒賣啊等等嘅嘢啦嚇，總之唔係一個，即係我意思話佢一路會揸住嘅話咧，我又覺得。 你講啊，係咁講啊，你講係咁講啊。 佢講到阿彭真形容到佢畫得好靚嘅時候， 其實都唔係話亂咁畫嘅，都有文有路喎。 何樂而不為啊？我唔會抹走佢咯。 我而家都佢講係咁講啊，屋企埲牆又唔見佢保留啊，係咪啊？人哋揸到出架車度，佢就話希望你 keep 住啦咁樣。 唔係啊，因為我佢屋企畫到去即係烏裏漫查噶嘛，但係佢而家係有系統地畫幅畫咁樣喎。 係啊，即係話咧，從中見到如果。个仔或者个女咧，系可以反映到佢有呢个天分，画画天分咧，咁就应该唔好制止。 何乐而不为，系 我想尝试睇下究竟佢有几靓，即系而家幅画。我见到啦，喂， 系咪啊？ 你如果你一早咁样讲啊，佢直情系咧。佢喺佢我見到其中一張相咧，就喺佢個車尾嘅泵把位度咧，就畫用黑色筆嚟畫啦，直情靚到好似咧，你以為黐咗呢一個手繪嘅圖案黐上去， 我都會咁樣。 佢唔單止佢色又得黑白啦，但係咧，因為佢畫出嚟咧，佢畫咗同學你話齋頭先有好靚嘅城市嘅風貌喺度咧，同埋咧佢仲有隻好似恐龍嘅嘢喺上面飛下飛下噶， 又有啲外星人啊，即係好。 喂，佢嗰個真係靚啦，我俾你望下啦，佢個圖案咧細細個咧喺個車。 画 风 咧系有啲即系幻想力好丰富啊！ 唔系啊，同埋咧黑同白咧，基本上真系你以为佢真系黐咗啲花纹落去嘅， 争 好 远，争好远。呢个 keep 啊， 呢个唔怪之 keep 咧，佢画得靓啊， 佢 直情觉得悭咗钱添啊！即系好似咧，你要去出边咧搵人哋咧帮你掹张贴纸上去咧，就系有呢啲咁样嘅手绘拉花图案咯。佢而家呢个画得真系好靓喎，系真心靓喎，真系。 嘅细路女就真系原来系因为喺屋企抗疫闷到发慌，所以攞阿爸架车嚟画， 同埋咧。 出路啊！分享如果畫得出名嘅時候咧，喂，嗰啲可能啲人排隊，喂， 呢個真係得，同埋你知唔知佢又醒咧？ 佢画喺车尾bumper嗰度，即系咧，就算唔靓咧，阿爸都唔会觉得好嬲。你嗰个画到喺个 车身啊、 车身啊、门柄度咧，我唔得掂啦，真系 咁大幅画，系咪？ 但系如果而家佢咁靓咧，我觉得可能都有好多人想叫佢，不如你试下画两幅嚟睇下都唔得啊！真系 咁，到时真系富贫女贵啦。 啊，系啦，可以咁讲啦， 画画出彩虹添啊！呢个真 系，我觉得正 OK 啊！ 你快啲留翻你屋企嗰啲壁画啦！ 我啱啱想讲，你快啲俾支笔你阿仔画啊，用涂粉液白色啊！ 太银幕相当广阔，再投射出想去的地方，面前是双探路灯。都是吓了，我在马路发光，出去一下，还在戒烟，还用买烟吗？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瞒着太太才独住一下，出去一下，如宁静处非恶家。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些。我成趟开到半夜，跳上车，对着标板祷告那些难题，想想如何转弯翻山落斜。任由电窗敞开了，任由乐曲都是。总会响，面庞上的那阵风，感觉爽快，决定笑着动脚，出去一下， 留下脸心提在公司吗？ 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人若间中能独处一下，整理一下，才能自我修正吗？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 陈奕迅《人车志》啊， 嗱，琴日咧讲咗咧麻雀啦，系咪？ 嗯、 麻雀喺美国咧有个麻雀 改良啊嘛， 系啦，改良咗嗰副牌，系啦。咁啊，到而家啦，我今日睇第一单新闻咧、 嗯， 就到牌九啦 ，pair 牌 ，pair 牌 系啦。琴日你都话啦， 系啦系啦，我哋将佢改变啦， 系啦。啤牌有啲咩需要改呢？ 啤牌有咩需要改？ 嗱、嗯，啤牌，嗯。 size 唔系几好啊，几靓啊，啱啊，即系手感几好啊，啱啱好。 size 系啊，好似手掌咁大啊嘛。 方便方便开边甩牌，可唔可以啊？ 有机关啊？ 系啦。 有啲咩可以改良？ 系啊，有啲咩可以改良？但系有一个好中意玩 pair 牌嘅女孩子，啊，忽发奇想， 哦，因为咁咯，个背 变声， 变声， 即系佢自己讲，系开声讲嘅，唔使我睇。 哦，我估我估，佢希望积女倾嗰啲公仔靓啲。唔好咁丑样， 真人啊， 系啦，即系一系就变真人，即系周星驰都有试过，将佢变成咗邱淑贞啊嗰啲。 捉到鹿啦， 系啦，嗱， 未捉 到 阿豪仔。 积女倾应该就系，是第一就样变靓啲，系咪变卡通人物？ 真人 捉到鹿啦，未脱到角， 未脱到角。 你依然系白色紧， 我依然都系白色紧。O K， 佢觉得唔公平嘅，点解会系积同倾得一个女喺中间？佢希望就系女女女， 近啦， 系啦，即系 O K， 个女系英女王。个倾系查理斯咁样，佢系咪想变成咁样？食翻呢啲人落去， 又唔系、啊， 又唔系。 嗱，你又捉到鹿啦，又近啦， okay. 但系又转唔到咯。 可以 tailor made 自己个样上去， 啊，咁都几特别啦， 系咪啊？系咪 嗱，佢就嗱呢、這个呢、這个女孩子咧，咁佢啊就系大学生嚟嘅。 大学生。 咁有一次玩 pair 牌嘅时候咧，咁啊屋企人咧就讲解啦，即系副 pair 牌系点样去玩啊，即系边只大过边只啊咁样。咁佢听到之后咧，佢就话啦。个女咧即系 queen 啦，就大过个 jack 嘅，个 jack 咧系咩骑士啊嘛，咁啊个 jack 骑士嚟嘅咩？ 系啊系啊， 我成日以为 jack 系王子嚟嘅添，佢我以为个仔咧就同阿妈，阿妈同个老公咁样嘅啫。 佢话 jack 系骑士嚟嘅，呢度冇张咁讲啦。 OK OK， 咁咧个 king 咧就系大过个 queen 嘅咁样，即系话佢话。点解要咁样？点解啲男人大过女人、啊？ 系啦，我就话咯， 女 要大要大翻咯，慈禧太后。 咁佢又冇话要女大过king嘅。 咁点啊？ 咁一向都系咁啊，国王跟住皇后咁啊，成日都系咁噶。 但其实国王明明系听皇后话噶嘛，要 咪英女王就 系。系咯，跟住咧，跟住咧。 咁咧，佢就话唔公平。 系。 男女唔平等， 系 点解要咁样啊？于是乎佢话我要改， 嗯、 改咗我哋平时过往我哋打咗咁多 名牌， 唔系啊，佢直情系唔要啊， 三只嘢都唔要啊， 唔要佢哋咩国王、皇后同埋骑士啦、 啊，咁要咩平民贵族定系咩？ 咁你咪一样衰、 哦，不如转啦，公屋、居屋同埋私楼， 哦，系咪明星啊？ 系啦， 又唔系，即系佢每度哇， 冇咗咁点？ 如果你咁样每度地方都可以唔同咧， 系啦， 咁佢咧就系用咗咧喺咁多年嚟咧，即系由历代。即系行落嚟都会咁啦，金银铜即系会用咗， 咁冇人样噶， 系冇人样啦。即系 king 咧就系用金啦，Q 咧queen 咧就系用 银啦， 阿 jack 咧就系用铜咯，就 咁、 是、 样啊。 咁又摆翻落去嗰副 pair 牌嗰度。咁、其实佢 number 啊，葵扇嗰啲系死物就违规死物咁。 其实佢自己出嚟咧又唔丑噶，我想话 都系，但我中意人多啲、啊。 你几时有见到个 king 个样噶、 啊？但其实最大唔系 king 嘅烟屎，葵扇烟系最大嘅。 错啲啊，唔系啦， 系咯。坐啲入边一啲，哎，好复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专家成员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细节要等政府公布，而且要等挪威提供更多有关 BioNTech 疫苗的数据，因为当地有30多位长者打针之后死亡，要搞清楚当中究竟几多人的死亡是因为本身问题，抑或是跟疫苗有关。他說衛生署已經直接跟對方聯絡，同時亦都會向德國索取資料，當地曾經有80萬人打針，當中10人死亡。對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期望中央能夠送贈國藥疫苗給香港市民，許樹昌說國藥仍然未在醫學雜誌刊登第三期數據，加上科興先跟香港接洽，認為要給科興機會提供數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特區政府並非放棄採購內地的科興疫苗，而是科興暫時未提供詳細數據。他透露正是與第四間疫苗供應商商討採購事宜，要求對方提交數據， 但是因为已经签订保密协议，未能够透露是边间供应商，但是表明不会是内地国药研发的疫苗。陈肇始又透露，本来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将来抵港之后，亦都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他说因应全球疫情严重，出现多种变种病毒，要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向机组人员表示不好意思。日本首相菅义伟强调，决定实现东京奥运，将会与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密切合作。副内阁官房长官板井学亦都否认东京奥运将会取消的报道，指报道不实。东京奥组委话，包括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在内的所有赛事合作伙伴，都全面专注在今年夏天举办东京奥运。英国《泰晤士报》早前引述日本执政联盟高层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私下得出结论，由于新型肺炎疫情，东京奥运要取消，目前重点是确保东京取得2032年的奥运主办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昨日接受共同社访问的时候重申，目前没有理由相信东京奥运不会在7月23日揭幕，所以没有替代方案。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要求民主党在1月28日或者之后，将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条款送交参议院，然后给予特朗普的团队两星期时间为辩护做准备，意味弹劾聆讯可能推迟到2月中旬才展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发言人说，舒默已经收到麦康奈尔的建议，并且会同对方讨论。特朗普被指要为月初国会山庄遭到冲击的事件负责，民主党人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众议院在特朗普卸任之前通过弹劾动议，令到特朗普成为首位被两度弹劾的美国总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50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31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4.5升12蚊，阿里巴巴249.6跌9蚊，小米集团29.95跌1.05蚊。美团382.8升7.6，中国移动47.65跌1.3，中国海洋石油7.82跌4.3，中芯国际28.1升1毫，比亚迪股份250.4，比亚迪股份系报250.4升2蚊，中国平安98蚊跌2.5，港交所512.5跌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3，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7，人民幣6.471，英鎊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615点，跌140点。港金現價報17,2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6美元，卖出1,86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嘅道路工程咧，喺西九龙公路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啦，由于有工程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就喺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

傻仔嚟嘅啫， 两位 喺度，系啊， 小学生嗰啲啊，我讲先，习主真系， 跟住咧就，跟住咧就澳洲龙虾咧嗰个咧嗰个叫做 嗰个咩咧？ 佢个竹须即系竹须啊， 系 即系嗰条龙须啦， 龙须 有糖噶咯。 你睇翻连佢自己可以完成一个烂鸡嘅笑话，你睇佢几厉害系咪？ 咁啊，即系系唔同嘅啊，即系佢个钳啊、佢个身啊、外壳啊等等，同埋啲肉咧开出嚟都唔同嘅。 系点样唔同法？ 有啲系粉红色嘅， 系 有蓝色嘅系咪啊？ 咩啊？蓝龙虾 啊，龙虾好似个肉系蓝色嘅。 有蓝龙虾噶，不过系肉蓝色。 有蓝龙虾，有女龙虾。 佢唔系。 蓝色嘅蓝啊，蓝山， 佢唔系成只好蓝，佢有带少少咧。你有阵时有啲海虾， 我系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啊， 嗰啲佢染手指甲甩色啫， 就海蓝色噶 嘛。系啊，唔系啦， 系有蓝龙虾噶。 嗱咁样嘅，因为咧最近你知呢个叫中澳贸易大战之后咧，咁啊佢哋啲龙虾咧就讲咗好耐噶啦，就话咧佢哋而家劈紧价啊嘛。 喂，我哋而家渔人得水嘅话， 系啊，渔人得利啊， 系啊。 你一系就讲鱼鱼得水，一系就鱼人得利，系啦。究竟一平成点咧？嗱，最新嘅价位咧，大家有冇去街市买过咧？最新嘅澳洲龙虾平成点咧？而家 嗱，即系各区嘅街市咧个状况唔同咧，因为佢嘅租金都唔同啦，所以嘅定价都唔同嘅。咁啊，其实咧最低 打横行嘅嗰区咧， 最打横行嗰区咧系220至240啦。 哦，差唔多啊，系啊。 唔系，我见到有啲区份系180嘅啫。 系啊，有啲就话咧，如果系嗰啲澳洲龙虾咧，唔使一斤咁大把嗰啲咧，真系唔使200有交易添。 系啊， 系啊， 所以抵食个波士顿龙虾噶。 唔够一斤重，系咪好细只噶？ 但系都 OK 啦。 算系。 其实就系、是 你知啦，其实嗰只龙虾咧好多位唔食得嘅。 系啊，嗱， 佢个嗰个头咧鬼咁大。 我就正想咧，除咗讲呢个街市行情之外咧，请问你如果要分级数嘅话咧，波龙啦、澳龙啦，同埋呢个咧土龙啦， 系 咪即刻未听过呢啲名咧？其实头先我话我哋眼大睇过龙。是有龙的波龙啦、澳龙啦，同埋呢个土龙啦，知唔知讲系咩啊？ 本地生本地养嗰啲， 冇错就系系啦。如果要 本地姜系最好嘅。 嗱，如果我哋要认认真真咁计咧，肉质同埋价钱嘅话咧，点排序？波龙、澳龙同埋土龙。 土龙、澳龙、波龙。 点样话？土龙、 澳龙、波龙， 边个系高字低定低字高啊？ 高字低， 高字低啊！ 本地嗰啲系最好咯。 本地系最好啊，最贵啊！ 最贵啊！就唔系我讲肉，你唔系讲咩好食啊嘛？ 好食同埋价钱咯，基本上系成正比嘅。 我都系， 即系你好少系咧，就话哇呢条龙趸好正啊，即系10一条啊，咁好好食嘅又唔会嘅咁样。 好啦，我就系咁排啦。 好啊， 文仔咧？ 而家系计价钱系咪啊？ 价钱质素咧，其实已经简单啲嚟讲质素啦。即系你觉得咧，原来呢一个即系澳波土啊，究竟咧即系点样排列先系啱数嘅？ 波士顿 系， 跟住系本土。 你高至低定低至高啊？又系 由高至低， 全部都系高至低。OK， 好。 最劲系波士顿，跟住就本土，跟住就系澳洲。 我开头都系咁谂嘅，你知唔知啊？ 系同边个谂啊？ 同你哋嘅谂法一样噶。 同边个？我哋有两个答案唔同噶。 但你哋个波士顿都排好高噶嘛？ 我唔系啊，我排最低 噶。哦，咁我开头同阿彭仔一样噶。 唔系咯，因为同我哋。 系啊，我开头同彭仔嘅谂法一样噶。我同埋咧，因为你听广告咧，咪成日喐下佢哋就会介绍咧，就话波士顿龙虾新鲜运到。 系啊。 系啦，跟住就话咧呢一个又有波士顿龙虾咧。我哋觉得喂波士顿都劲好多啦， 喂嚟自波士顿 系咯，咁点知咧？原来 波士顿茶餐厅， 原来波士顿咧 系最鸡嘅， 系最鸡嘅，真系最鸡最鸭最鹅啊，真系最鸡 嘅。我哋不过冇 最渣， 因为咧 原来咁样， 平时啲本地龙虾同埋一个澳洲龙虾系好贵，嗰价钱咧系你真系咧，即系大时大节咧，一家人食，唉是但啦，龙拱几张，系啊肉赤都食啦咁样嘅。 系啊，嗱佢哋个分别系啲咩咧？原来咧喺个外形上面咧，头先。真系啦，波龙、澳龙同埋呢个土龙咧，系得波龙咧有对钳嘅啫，大钳系啊，有个大钳，因为澳洲龙虾咧，同埋就算本地嗰啲咧，佢冇钳噶， 冇钳都称就会轻重啲啦。 啊，唔系，首先外形上系外形上啦，有好大好大好大嘅分别啦。咁同埋咧，你话原来咩肉系最多嘅？佢因为波士顿龙虾咧，虾身好细啊，佢话咧肉啊冇乜嘢好食嘅，咁啊有啲蟹啦，咁所以咧。佢話咧，通常咧，點解你見親波士頓龍蝦咧，都會整譬如話芝士焗啊，嗰啲、 啊， 因為佢冇乜味啊， 唔夠味啊， 係啦，又鮮又唔可以咧， 淨係話咩清蒸咧好鮮甜咧就冇佢份嘅，同埋佢話通常好平咯。佢話咧$100樓下到就有一隻噶啦。 哎呀， 係啊，我真係以前我成日都以為係貴嘢嚟㗎，係啊，原來 傻仔 啊，真係傻仔嚟。佢話你喺酒樓同埋自助餐最常見嗰啲龍蝦就係波士頓龍蝦， 食米唔知價。 係啦，你可能仲以為哇咁正嘅呢間buffet咧有龍蝦日嘅，唔好意思，佢係波龍嚟嘅。好啦，咁第二格係咩咧？第二格唔係。 是土 土龙， 但是有些土龙是土龙是好吃过澳洲那只的。 嗱，咁可能你要看澳洲边只啦。 系啦，系东澳定系西澳咧？咁样 识识嘢噶， 南澳。 佢反而真系识嘢噶，真系。你咩澳啊？你讲多次。 东澳定西澳咯？ 好似佢唔系分东澳喎。 咁系咩啊？ 系南澳喎。 南澳啊？ 系啊，真系计。系啊， 大澳好冇？ 南澳同西澳啊，好似系咁噶，系啊，南澳同西澳啊，南澳同西澳啊。 因为咧，我听过咧，有啲uncle 咧就讲啦，东澳嗰啲系最好食嘅。咁 系啊，东澳就要等冬天啦， 东澳就可能取消咗。 系啦，嗱，原来咧 取消咗。 东澳冇啊，大家嚟先。东澳喺北京啊，京澳啊，而家讲紧。 哦 ，OK， 京澳。 东京奥运，除非系。 你搞到我。 系啦，好乱啊，真系。原来佢话咧，本地龙虾咧有分叫青龙虾啦、珍珠龙虾啦咁样。佢话咧，青龙虾咧就比较常见嘅，佢嘅身价同埋肉质咧就介乎波龙同埋澳龙中间。 嗯， 即系佢好过波士顿。 但系好食噶。 好食嘅，佢肉质鲜爽啦，肉质咧就比波龙好嘅，食法咧又刺身啊、炒边啊、开啊炒球开边都得嘅咁样。但系佢话如果咧讲到主角咧就系嗰个澳洲龙虾咧。 澳洲龙虾。 佢话你记得要分，佢话咧第一咧，譬如话而家劈紧价个咧就 系 西澳龙虾，咁啊又称为澳洲红龙，因为真系成只都红卜卜噶， 系 啦，咁啊每只咧都其实有成斤咁多噶，起码都有一斤噶。咁啊，最大可以到两斤几啦，头短身长冇钳啦。 但系真系淡淡肉噶，真 系 好味 的。系啊， 长啊，喂抵喎。 系啊，所以系咯。 系啊，冇错啦。咁佢话咧，如果身价再高一级嗰个咧，就叫南澳龙虾啦。咁啊，又被称之为澳洲石龙啊，价钱亦都系数一数二啊，十分 石龙啊， 石头嘅石咯。唔知点解佢做名叫石龙啦。 可能佢啊，即系喺嗰个生活咧，即系嗰带系咪啊？ 系啊， 喂，咁重唔 通？ 唔知啊，我淨係望到而家呢三個外形咧，希望大家以後去即係酒樓食嘢嘅時候咧，你就唔使撈亂啦，一定唔使亂啦。有鉗就波士頓， 哦都係 冇鉗嘅就可能係土或者澳洲。 波士頓嗰個咧，即係其實係賣$98啊，$100到一隻。 而家我真完全知道原來個價錢係咁嘅咋。 係啦，咁佢個肉質就真係一般嘅，同埋比較細條嘅。但係真係而家咧，趁住而家大即係龍蝦 大劈價， 大劈價咧，我覺得趁有機會可以平食啲。 要谂下点煮啦， 唔系清蒸就得噶啦。 清蒸， 如果靓嗰只啊，靓嗰只啊， 唔需要加及任何嘢噶。 开边啊！ 阿彭仔，彭仔，你快啲要求话咧，好想试下食清蒸龙虾。 我真系未食过咧。 系啊，哎呀，唔知有冇彭仔啊？你会唔会有个保暖壶咧，可以塞到只龙虾落去？ 你休想嚟。 二台通识60秒，每年大约5月到6月系伊斯兰教徒嘅斋戒月。在日照的时间不可以进食，去到晚上传统上会先吃一粒椰枣以补充能量，所以椰枣深受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等伊斯兰教徒聚居国家欢迎。 椰枣又名海枣，是棕榈科植物，外形指椰子树，果实就指蜜枣。根据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织，椰枣主要生产地有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沙地阿拉伯等等中东地区。 从营养角度来看，营养师指椰枣不含脂肪、胆固醇，而且铁质高、纤维高，中含有磷、钾、钙、镁等等的矿物质，有助保持骨骼健康，预防骨质疏松。 由于椰枣含有丰富天然果糖，味道好像焦糖那么甜，再加上椰枣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比起白糖或者其他精制糖是一个较健康的选择。 不过每100克即是大约4粒椰枣已经有282千卡热量，同一碗白饭的热量差不多，所以不应该大量进食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唔好再食龙虾啦，我哋要听下百无禁忌嘅桂花田先啦。要龙虾咧，就同桂花田妈妈讲得啦。 系咩？唉，又令我谂起一个人添。 边个啊？ 嗰个人咯。 系啊。 但系头先咧，我明话 龙 虾。系啊，我都要讲翻声，因为我嘅喺网上面见到西澳同埋 系 南澳，咁但系点解嗱西澳同南澳点解有我真系听过有东 澳？真系讲紧 系咪？ 系咯， 东 京奥运咧，一系就讲冬天个奥运咧， 系 啊，同埋一系就个 uncle 唔中意你咯。 Hello， 系咯， 好啦，哎呀， 玩佢， 翻嚟百无禁忌嗱。我之前咧就想同大家讲咗啦，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话喺我哋嘅南丫岛发现啲咩啊？ 咩话？ 南丫岛啊？ 南丫岛发现龙虾咯。 咁咪南澳咯，系嘛？ 南澳咯， 咁咪南督南龙咯。 我记得发现嗰个passport 啊， 唔系啊，牙章啊， 牙章啊， 哇，真系好巴闭啊！ 牙章啦，豆浆啦，系啊，都好饮噶。 嗰 个系咩嚟嘅话？ 系啊， 就系咧古时人啊，用嚟咧即系认证自己身份嘅一样嘢嚟嘅个东西。咁咧我学上次讲埋咧有牙章同埋有龟章嘅， 龟章 两个土字嗰个龟啊， 一个系象牙个牙。 是啊牙齿牙咯咁样。咁啊龟章究竟系由啲咩嚟嘅咧？点解佢会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咧？我系点用嘅咧？嗱，龟章咧，佢嘅外形咧系上尖下方系一个。即上面尖下的方形嘅，即系柱体 令牌咁样啊，好似以前嗰啲咧十二金牌咧，或者牙 斩 系啦，刀下留下， 佢系玉制嘅，即系玉嚟嘅，系啦，咁啊有花纹嘅，系啦，咁啊咁究竟诶点解佢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咧？ 因为玉 啊 贵啊嘛。佢呢、這个我知啦，佢呢个玉龟咧就龟啊，即系好似咧 玉桂粉系嘛？ 玉桂粉啊，佢就好似咧可以上达天庭嘅天人感应，向上天禀告事情 啊！你有少少有少少到咗少少啦， 有少少到咗少少。哇！真系我呢句唔系几好，唔系几舒服，我听到好唔系几舒服真系。即系你揸车嚟讲咧，隔篱嗰个师傅话你争少少度啦，争少少度，我觉得唔系好舒服嘅。你可唔可以救我，田振鹏？ 佢都好想喺妻子一齐参与啊！ 咁咪 嗱，我讲啦，不如 好啊， 你喺下一个 round 先估其他嘢。咁咧就系话咧，文章就话啦，古人啊喺个祭祀活动里面啊，咁祭祀即系上天庭啊嘛，系咪？咁咧就用呢个龟章嚟祭祀嘅，咁一定要带去嘅，同埋呢个龟章咧系咧象征住权力啦，同埋一个地位嘅。咁喺朝廷咧，嗰啲典礼里面咧。嗰啲官员啊，一定要带住喺身㗎喎。 就点解呢？ 係啦，咁就係一个身份象征囉， 咪 就係 问 点 解佢係身份象征㗎嘛。 咁咪就係 官员都带呀。 係囉。 咁点解官员都会带呀？ 咁咪皇上俾囉。 佢冇答到㗎，剛才我话佢代表天人感应，我以为咁样就代表权力嘅象征㗎嘛。真 我都係嘅，因为佢祭呢个祭祀㗎嘛，都要呢个祭祀，所以咪係劲囉。 OK。 咁跟住呢嗱其实呢佢喺周朝呢呢、這个龟章系大小不一㗎。咁啊，点解会系有大细之分咧？咁样 同佢嗰个嘅官阶或者个地位身份， 真系啊，全中啊，你好明白啊，即阿鹏前一鹏。咁系咪咧？喺周朝咧，话皇帝咧希望咧所有嘅诸侯咧，要定期上朝嘅。咁啊，为咗咧，即系彰显佢哋咧，哇，我系诸侯嚟噶嘛，咁好犀利噶嘛。 我都得 过你。系啦，咁啊，身份地位噶嘛，咁皇帝咧就每人咧就俾咗个龟章佢哋。 系。 其他人咧就会因应咧，哇，咦，你系大支喎，咁即系你个 个。你大。 大支嘢，咁咧即系你个官阶好高啦。 咁大支嘅你个龟章， 腰包可能。 哦， 咁咧就即系识别佢哋嘅官阶大小啦，咁嚟即系确认自己嘅身份地位啦。咁 呢个龟章有啲似系一个 pass 喎， 就系 pass 咯。系啊，咪就系咁样咯。我就系 挂个 pass 喺身度，有唔同颜色嘅 pass 就系分 唔同大细长短啊，仲有系啊，咁就有咁嘅分别啦。咁啊好啦，另一个咧就即系我哋讲完牙章同龟章啦。咁我哋另一个咧就讲符节。 符节 又系啲咩嚟嘅咧？嗱，佢通常咧就 调兵遣将嘅， 就系用金银铜玉啦、竹啦、木啦或者铝咧去嘅材料去做嘅。而每件嘅制造出嚟咧都会一开为二嘅，点解咧？ 调兵遣将嘅， 我知，好似咧，我哋睇嗰啲西片咧，即系如果要开嗰个核弹咧， 系 你背 一半密码， 我背两个密码， 系啦，我密码就系西澳。 你嘅密码咧就系东澳， 系咪类似咁？ 系啦，一定系咁样嘅。 三开为二， 豪仔咧就已经讲中晒啦。咁、 yes. 咧就系话咧，诶、那個， 今次唔系争少少，今次系全中啦。 系啦，中啊，到位啊， 到位啊，按摩嗰个位中啊， 中啊，系啦。咁啊，符节咧就真系咧就系俾佢哋咧诶传诶。俾阿朝廷咧傳達呢個命令啊，俾個軍隊咧去調兵嘅。咁、哦、啊，咁、 嗯、 啊，即係調兵嘅時候咧，就俾將領啊，或者其他啲事項咧嘅一種憑證嚟嘅。咁、 嗯、 咧每啊係啦，每件咧製成品咧一開為二咧就係啊點解咧就係、是、好似彭仔咁講啦， 唔要 match 翻。 係啦，一個咧就揸住喺統領嗰度、嗯，另一個咧就揸喺邊度啊？ 嗯， 揸住喺手度， 唔系啊， 一个喺统领嗰度， 一个咪喺诶张诶皇帝， 系啦， 系啦， 系啦，系啦。 咁如果皇帝咧，佢就要求你调兵遣将咧，就会由佢可能就攞俾你，咁、 嗯、 咧可能就委派喂桂花田，你就同我去调五百大兵啦。 系啦， 咁啊程振鹏咧，佢就嗰个士兵嗰度咧，佢又攞住另一半，系啦，佢又见到桂花田嚟就话来者何人？嘿，皇帝叫我嚟调兵遣将嘅，有冇信物？有半只吓龙虾嚟嘅，哎呀咁啊唔啱啦。半隻龙虾， 喂， 我只 喂边？喂，阿师奶，对，我呢只东澳，你嗰只西澳拼埋一齐。 系啊，系波士顿龙虾， 有 剧冇剧， 有剧咪拼埋一齐咯，真系。 系啊，喂，唔系啊，以前古时人就系靠住靠呢啲嚟做做应征开边啊。嗱，开边就 系 古时人发明噶啦， 系冇错冇错。 就将一只咁嘅诶嘅雕塑啊，系嘛，将个咁嘅诶铜嘅嘢咧。同嘅動物咧，就係開邊咧。 咁佢係平面定係立體㗎？ 立體 嘅，立體嘅。 佢比較常見咧，有一隻老虎咯，即 係 代表啲威嚴咁樣。 我啱啱就想講虎符啊， 虎符係啊。 虎符究竟係咩咧？喺秦代咧有一句説話咁講嘅，叫做咧 虎符無犬子， 唔係 嗰個係虎符啊，係啊。 平常佢入聲都唔同啊， 係啊，因為用銅製造嘅喎。咁咧個虎符咧，老虎身上面就寫住咧。甲兵之符，即系咧打仗嘅士兵啦。 系 咁啊，用右在皇帝，左在陵阳，啊唔系阳陵，左在阳陵，几个字？做咩啫？阅读障碍嚟啫嘛。 陵阳啊， 好好正， 神奇。左在阳陵， 好合理啊！即系老虎，即系老虎食陵阳。但系阳陵系咩意思啊？ 阳陵一个地方啊。 有系地方名嚟嘅， 咁咧就话咧，系啦，咁咧就系话咧，左在阳陵咁几个字咧，即系话咧，皇帝咧，当皇帝咧发出另一半嘅符节俾一个将领嘅时候咧，等同于圣旨一样啊，咁啊，所有士兵啊、将领咧，一定要听呢个指示啊，咁样，佢系一只立体嘅铜制造嘅一个老虎嚟嘅，咁啊，将佢一开为二嘅，咁啊，皇帝 keep 得住，因为一 keep 得住。皇帝 keep 一边，因为咧皇帝嘅系法令指示，嗰、那个叫做最高嘅系啊法师号令啊嘛，咁啊将领啊又系爱嚟即系听指示噶嘛，咁啊收到之后咧二合为一嘅时候咧就好啦，皇帝话要调兵，我但皇帝话要翻嚟啦，咁样或者继续进攻啦，咁就听呢个指示。 好啦，我哋记清楚啦，嗰个开边龙虾咧左在厨师，右在食客，唔好搞错啦。 未有一早向政府施压封关。医管局早前决定向经核实曾经在去年2月3号至7号期间缺勤的员工收回已经给予员工的相关工资，同时决定不会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透露将会离任回国。刘晓明在英中贸易协会视像座谈会上表示，出使英國11年是他駐外時間最長的一年，很榮幸成為中英關係史上任期最長的中國駐英使節，以及中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駐外大使。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大致天晴，但是一度雲雨帶覆蓋廣東西部。此外，沿岸地區風勢輕微，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的能見度在5000米左右。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亦都有煙霞，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間溫暖，星期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隨後幾日早晚清涼。現在氣溫2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68点，跌459点，总成交金额1,4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0元，升7.5；阿里巴巴249元，跌9.6；小米集团29.85，跌1.1；美团382元，升6.8；中国移动47.8，跌1.15；中芯国际27.85，跌1.5；中国海洋石油7.82，跌4.4；比亚迪股份250.4，升2元。中国平安97.95，跌2.55；港交所510.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34，瑞士法郎8.763，澳元6.005，加元6.12，新西兰元5.578，欧元9.439。每百日元对港元7.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0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82美元，卖出1,86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啦系有道路工程嘅，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至到澳海城一段咧慢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咧就冇之前咁塞噶啦，不过大家经过咧都记得小心。咁就系西九龙公路有道路工程啦，去尖沙咀方向由南昌站至到澳海城一段咧慢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道一段啊挤塞，龙尾排到去电器道街市。咁你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近住安秀道一段都系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感情这回事，作曲佳王，作词陈咏谦，主唱陈柏宇， 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一向都唔识表达自己真实嘅感情噶嘛，我只求你同我喺呢个时间跳翻只舞，重拾当年嘅纯真快乐，好唔好啊，八一婆？ 点解由何静江饰演嘅爷爷会讲啲咁甜蜜嘅说话嘅呢？ 甜蜜嘅说话唔怕讲多啲嘅。今个星期一早上8至10，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边就同你嘅挚爱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剪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剪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嘅超新星系陈旭如。 因为我好迷茫，其实我做咩工呢？ 嗯， 跟住阿社工就同我讲话，试下做文职啦，因为我之前都翻过文职嘅。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奉show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奉show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嘅《风骚快活人》啦，点唱时段啊！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曾志豪咧，仲有程振嘟嘅。 OK， 系啊， 咩啊？头先你自己嗰个猜猜我是谁系咁噶嘛？程振嘟啊嘛，系啦，嚟啦，嚟啦，系啦，好啦，我哋而家嚟呢个大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 网上面继续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吓，我哋嘅 Facebook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好啦，嚟啦，嚟啦，程振嘟你先啦。 好啊，嗱呢一边咧，我呢一边有阿 Jimmy 话咧，疫情又再反弹啦，医护人员嘅压力咧，恐怕又会咧增加不少，咁所以佢咧就希望可以咧点一只歌俾一班嘅医护人员听啦，为佢哋咧打打气咁话。 嗯， 歌王有冇好介绍啊？ 打气嘅歌啊？呢、這个时候应该都系要用嗰、那个，咦见唔到你个样添，去咗边啊？ 点啊？想合唱啊？ 做咩系要望到我的样？ 系啊，要望到你样先可以唱到啊？因为我唔会同佢唱咯。 系咯，不如我哋唱咩长流不息嗰啲咯。 而家开 长流不息，快啲完结啦！ 长唔系，我哋变成长流休息，我哋开始唱人潮里，唔好唱啦，好啦，好啦，呢度。 咦，佢覺得 冇 人 都 可 以，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呢個有 Ida 咧，我就話三位主持你好。希望有機會被抽中啦！我叫 Ida， 下個禮拜四咧就是、我同我老公咧阿水水結婚16周年啦， wow. 一眨眼已經16年啦！祝老公工作順利，係啊，你眨多幾眼啦，係啦，人哋一眼萬年啊嘛，真係身體健康。兩個小朋友咧身體健康，學業進步，聽教聽話啦，識得我嘅親朋戚友咧都健康快樂嘅，祝你哋三位主持咧 keep 住型爆同埋靚爆。 嗯，好啦，呢度咧有阿空靓啊，佢就话你好啊，喂三个，可唔可以帮我点个唱啊？佢咧帮我同我个爱人啊马仔讲声，知道马仔最近好忙啊，工作好忙好辛苦，猪猪爱你啊，帮你加加油，嘟嘟嘟嘟嘟嘟嘟，枪弹咁啊，佢话日本有啦，佢有埋效果，即系佢有佢自己打埋啲效果出嚟啊，仲要为咩啫？啊，佢话咧我爱你啊马家俊，佢话呢句唔该帮我大声啲。唔该晒，佢最后可唔可以咧点首2084俾我老公阿马仔听啊？佢好中意唱噶，而且仲唱得好好听噶。 2084点唱噶？ 系啊，唔知啊，你衰咗。咁啊，跟住咧就唔该晒你哋啊。佢话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 OK， 系啊。 我呢度真系我唔读唔得啊。 快啲啦！ 正啊呢度。 点啊？ 黄木娇啊。 系 啦。佢话咧，黄婆婆点唱嘅歌曲系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啊，第一次可以唱啊。 Yesterday Once More should be do one.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too. 哇，乖仔， 系咁点啊？ 佢话咧。用呢一首歌咧，就点俾咧经常帮忙日常生活所需嘅有心人听。咁、 哦、 婆婆咧亦 都非常之中意呢一首歌噶，咁应该头先听到两句都开心啦。咁佢话咧，要多谢阿田啦、阿豪啦，同埋。边个啊？新加入嗰、那个咩？唔知叫咩名啊？ 佢咁样讲咩？佢咁样讲咩？ 好中意呢个嗱，你以后咧叫我，我系叫咩名啊？我就系、是。边个啊？新加入嗰个唔知叫咩名，系我嘅名。 咩啊？ 情真 鹏 啊！ 你咪就系、 是。我叫做鹏仔。 系啦，情真嘟啊！ 系啦，系啦。 好正啊！ 嗌个嘟嘟嘟啊！情真鹏系啦 ，OK， 我嗌得啲你嘅名啦，好冇？ 系咯，我帮佢 back 住个音乐吓。 多 谢王婆婆。 多谢王婆婆。好，呢度咧有阿 Sandy 啊 ，Sandy Yu， 佢就话咧1月27号星期三啊，系佢老公阿锦华嘅生日啦、哦，祝阿锦华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要顺顺利利，要开开心心啊！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帮手唱首生日歌过去听啊？还有你一会先唱啊，不要那么扭定气他。还有今年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林林呢考 DSE 啊，见到他现在呢都好俾心机啲读，好俾心机读书。希望呢他的努力啊加油啦。啊疫情之下知道他辛苦的三位可不可以帮他打打油、打打气 打打油、啊、 加油。 梗可以啦是吗Every shingling a ling that this star to sing so fun.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阿 Patrick 咧，佢就话啦，三宝啊，因为疫情关系咧，我冇见我女朋友梁静文足足一年啊！ 哦，因为佢咪系岳阳噶， 我谂系啦。佢话咧 内地咯， 系啊，佢话佢想回到去咧冇疫情之前咁样，我可以同佢拍住拖啊，阴公啊，真系。唔系如果 忍耐多阵啦， 好苦噶真系。 唔知忍耐多几多阵咧，真系。 真系有成年冇见，咁点啊？个感情有冇咩嘢？ 冇啊！佢而家想系咯，感情不变。原来世界怎么变？可能佢都系想咁啫。 最紧要 呢个就呢个就 千载不变， 系啦，千载不变咯，系冇错。好，继续啊！ 好，我呢边咧，彭仔呢边咧就有啊，呢位朋友姓杨嘅，应该吓，咁佢话咧1月25号咧，我老公啊阿青生日，咁咧就祝咧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亦都祝我哋三位咧就开心快乐嘅，多谢你， 多谢系。 呢度咧有个唔开心嘅，咁样佢话欣啦，佢话咧想点唱俾咧1月19号夜晚咧喺九龙湾护养院里面咧被感染新冠肺炎而离世嘅妈妈听，咁咧祝愿咧佢咧往生净土啊，离苦得乐喺天上面咧开心快乐啊，佢多谢三位， 系啊， 好不幸啊呢度 都有两个都比较伤感啲嘅，咁咧一个就系伊凡啊，佢就话咧田浩鹏你好啊，我系伊凡啊，咁咧我最近咧就好唔开心，因为咧我爱人咧 I 时咧就去咗天国生活咧已经91日啦，咁啊3个几月啦，佢自己咁讲嘅，佢话咧再过多10日咧我就可以唔再谂起佢啦。咁啊，因为可能100日，即系佢一个咁嘅日子啦。佢、 okay. 我答应过佢噶，我要好好生活咧，我仲要照顾两个仔仔，我心情好低落啊。我咧就冇试过喺两个仔仔面前喊，因为我知道佢唔想我伤心。希望咧你哋可以俾到多啲正能量我啦，多谢你哋啊。 我见到咧都有啲听众咧喺度回复佢，叫佢加油嘅，加油伊凡，我哋都支持你嘅，都明白你个伤感啊，但系 系啊， 系咯， 同埋我觉得佢都考虑得咧好周到啦，因为佢会觉得 俾佢伤感100日 啊，系啊，因为同埋天上面嘅 Ice 佢话都唔想佢继续咁样即系难过落去咧。咁啊，另外一个咧亦都系比较伤感咧，就系阿 Terry 啊 ，Terry 咧佢就话啦，佢好想听咧即系情若两心坚啊，即系张德兰姐姐嗰只歌。佢因为点解咧？佢话咧21号咧就系妈妈咧，即系出殡嘅日子啊，即系琴日啦咁样。咁啊，佢就谂起嗰几句歌词，佢话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咁佢就话啦，哎呀，佢觉得母子之间嘅亲情咧，71岁嘅妈妈同43岁嘅自己咧，佢话我哋喺佢28岁嘅时候相见，即系喺28岁生佢哋出嚟啦。佢话浑浑噩噩咧，佢就已经度过咗佢前半生啦，都仲未识得点样做一个好嘅儿子。5年3年之前咧，自己都做咗爸爸啦，咁样。咁啊，佢。 号庆幸咧，妈妈你锡过我。咁啊，31号咧，妈妈就入咗联合医院咧，1月1号就走咗啦。咁啊，佢哋做咗好多即系唔同嘅即系救治啦，但系最后咧都走咗。咁佢自己安慰自己就话：好彩咧，喺你走之前，我仲有见过你，我仲有俾家用添咁样。系啊，咁啊，总之希望你安息啦。希望咧就我会好锡咧两个孙噶啦。佢咧仲即系好体贴地咧，佢话我呢段咧一定系会用中文写嘅，因为我惊咧妈妈听唔识啊咁样。咁可能喺呢个疫情期间咧，无论系咩情况之下咧，可能都有好多身边人离开咗咧。咁希望大家就你要坚强啲啊！离开嘅人咧都想留低嘅人咧继续努力咧，大步向前行嘅真系要。 大家真系加油努力啦，系啦。希望大家听咗我哋节目咧，希望即系明白你嘅伤感嘅可能会继续嘅，但希望喺有一点三个钟头里面咧，你都有点愉悦嘅感觉，希望可以同你共度时间啦。 系啊，嗱，转头翻嚟继续读你嘅点唱啦，1872388 1872388。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奢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弊啦弊啦弊啦！呢、這个歌手好弊啊，好弊啊！ 佢系比特弊， 系佢系阿 Mike 曾比特，比特弊。 估到你啦。 我不如系啊，喂，系咪支持乐坛新人啊嘛？系咯， 咁咪嘢 系咯。佢如果佢系比特币啊，发一达啊，真系身价十倍啊！ 哇，啲币纸啊，真系呢排嗰啲币咧，真系好弊噶，好多人咧俾人呃啊，仲要俾人抢啊，仲、 哦就是、 有泰特币嘅，你知唔知啊？ 咩叫泰特币啊？ 泰特币啊， 系啊，咩嚟噶？ 系一种虚拟货币， 又系嚟噶， 有币啦，有泰啦，咁样啊， 咁得意噶。 好多人惊 下啦， 好啦好啦好啦，系啊，我哋继续啦。 嗯，啊咁呢度咧有有个听众咧就话啦，彭仔啊，喂啊，佢话想同你讲啊，那个天竺鼠车车咧系羊毛毡公仔嚟噶，唔系用毛巾卷出嚟噶，咁样咯， 好似毛巾仔啊， 好似啊， 有咩唔同啊？羊毛毡公仔啊， 系啊， 即系用羊毛整嘅， 我可能个质地唔同啩， 就唔系用毛巾卷出嚟，羊毛毡咯，毡同毛巾系 毡同埋羊系两样嘢嚟噶。好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个 Vinny 啊，佢就话啦，哎呀，我又系迟嚟嘅点唱啊，迟来的春天，风骚三宝，你哋好过呢、這个礼拜咧，我好黑啊，黑成点咧？话说咁样，我夜晚咧就喺咧呢个全华街嗰度啊，佢话咧即系喺熊猫商场对面，即系咪荃湾嗰带啦吓？咁咧佢就话咧等，唔系熊猫商场边度嚟噶？ 熊猫 系咪全猫？ 应该就系全猫，全猫添。 熊猫商场， 全猫商场 叫 啊！全猫啊， 系啦，唔系佢话咧就喺对面嘅小巴站咧就等呢一个409小巴翻屋企啦。佢话都未坐定啫，佢话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哇，佢加咗个英文字母，好在我眼明手快显神通啫。 俾人我啊惨啊真系。 系啦，你读咗出嚟啦。佢话唔知道发生咩事，那个司机咧好似好赶啫，想开车咁样咧。戳到佢条尾龙骨啊！吓，咁样戳一戳棒咧，佢就尾龙骨受伤。咁咧，佢就本来就想同佢就理论 噶 啦，系啦。第二日咧，佢就去睇医生啦。医生咧就话啦：，喂，你要去照 X-ray， 睇下有冇骨裂。照完咧，仲要等八个礼拜先有报告，因为即系公立医院就可能比较耐啲嘅。咁啊，净系希望可以冇事啦。佢咧就想劝所有嘅的士小巴司机啊，佢话开车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咁鬼快，可唔可以顾及乘客上车的安全，多谢你哋读出我的呢一个留言同埋祝福，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 哦，咁啊确系，其实我哋都有见过，有小巴司机咧，佢哋又会好细心嘅， 有啲会嘅， 特别 咧系停咗落嚟之后，如果见到系特别是系长者啊或者行动不便嗰啲朋友咧，系会等佢哋真系坐定等， 系系系， 你系咪受过优惠啊？ 嗰个八达通嘅时候，仲可能就会叫佢咧。落车先啦， 系啊系啊系啊， 等佢咧坐定啲咁样。 但系嗰啲跟住坐定咧，定到你想催佢开车咯。有啲就等咗好耐咧，就系睇都唔开嘅，真系。但系有啲啊，即系你都未坐定咧，佢就嘭一声飞咗出嚟。喂，小心啲啊！啲乘客咧可能真系有意外发生咗吓、 啊。原来咁样可以会挫亲、啊。 等到尾龙骨啦，阴公。 好啊，呢度咧有个 Pinky， 佢就话你啊好啊，咁啊即系喺面书里面佢 inbox 嘅。咁佢就系星期三嗰日咧就话啦，每日咧都听我哋做节目咧，好开心，发发好多正能量俾听众啊！不过咧，佢就心情麻麻啦，因为佢老公好唔舒服，入咗医院啊，可能要做大手术啊，真系好担心，担心佢即系健康啦。希望咧佢可以早日康复，快啲翻屋企。佢同个囡囡咧都等紧佢啊！感谢我哋，祝大家都平安快乐。到琴日啦，咁佢就话啦：，哎呀，今朝咧再照 X 光啊，佢小肠咧延塞住要做手术，不过手术咧亦已完成啦，情况稳定，感恩感。 咁样，咁都好啊！ 祝愿佢身体健康啦， 系啊，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呢段日子咧非常难挨啊。如果你话听我哋节目咧，可以俾啲高兴你嘅话咧，简直系功德无量啊！ 因为咧入咗医院咧系唔探得病啊嘛， 冇错冇错， 所以咧就系希望大家都即系唔好俾机会佢自己入院 咯。有个 uncle 咧，因为入咗医院又系咧啲屋企人唔探得咧，咁但系佢又好想食。屋企人嗰啲嘢， 食 醫院嘢咧，就屋企人咧就煮咗嗰啲咧，就唯有拎到去醫院外邊咧， 係擺低咯， 係都好都好， 轉交咁樣， 係啊都好啊。嗱呢度有個阿 Pansy 嘅點唱咧 ，Pansy 張啊，哇呢個一定要讀啊，佢話三位好啊，我每日翻公司都會聽到你哋把聲嘅。豪仔啊，你真系好好笑嘅啫，特别你嗰句南瓜变男神啊！星期五啦，我想点首歌咧，俾喺远方嘅朋友啊，因为疫情关系冇得见面咧，足足分开咗成年啦，咁咧就隔咗成半个地球啊！下个月就到情人节啦，谂起旧年情人节，我哋可以一齐食蛋糕，一齐半夜三更喺-10度嘅天气里边食拉面嘅，呢个情人节可唔可以一齐过啊？我好挂住你啊，希望疫苗咧可以快啲普及啦，可以变翻正常嘅日子啊！有一首歌。 叫做等你的季节，任何季节我都会等你的，我哋都系电话号码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等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署表示，深水埗荔安邨一名外判保安员确诊新型肺炎，现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荔安邨的公用地方、保安控制室和屋邨办事处已经全面清洁和消毒。那名保安员一般负责中班巡逻工作，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个月20号，昨日接到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确诊。房署表示，那名保安员工作时有戴口罩，有遵守防疫措施。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今朝早在湾仔会展集合，获安排乘坐旅游巴到深圳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参与的包括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曾伟雄、林大辉等。高永文被问到是否知道将会获安排接种哪款疫苗，他说不是由自己决定，但是他对疫苗有充分信心。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专家成员曾浩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委员会都希望快些批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是他强调相关的科学临床研究是关键。针对科兴的疫苗安全性和效率，如果用不到科兴疫苗，可能要两手准备，了解有没有其他选择。曾浩辉说，委员会会讲明有哪些群组不适合注射新冠疫苗。他又说，希望农历新年之后开展注射复星和 BioNTech 疫苗的计划，相信市民初期要在网上预约以控制人流。有关疫苗的副作用每次都引起公众关注。曾浩辉强调，每一宗副作用个案都要看清楚，证实是否正确。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说，收到医管局的信件，追收他们去年二月罢工期间缺勤时收到的薪金。他们可以用支票形式向医管局缴回相关款项，或者在今年二月份的薪金之中扣除。信中列明有关员工缺勤的日子、基本薪金和需要缴回的金额。余慧明在社交网站批评，事隔一年，医管局仍然责怪同事未有带好装备或者聚餐等，反问医管局高层有没有进入隔离团队，以及有没有承受过随时感染的压力。他质疑，如果医管局认为事态严重，为什么未有一早向政府施压奉冠。医管局早前决定向经核实曾经在去年2月3号至7号期间缺勤的员工收回已经给予员工的相关工资，同时决定不会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亦都有烟霞，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0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1.5升9蚊，阿里巴巴249.2跌9.4，小米集团29.85跌1.1。美团382蚊升6.8，中国移动47.85跌1.1，中芯国际27.85跌1.5，中国海洋石油7.81跌4.5， 比亚迪股份250.8升2.4，中国平安97.9跌2.6，港交所510.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6，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7，人民币6.469。英镑兑美元1.372，欧元兑美元1.218，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82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7,220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83美元，卖出1,8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仔女好中意你哋噶，因为而家停课喺屋企咧，成日都听你哋美言康康噶， 你把声咁靓声。 仲有我好拍档咪咪梁敏章咁样， 好靓啊！你个女女装扮好劲啊！ 佢系女人嚟噶， 睇到你两个搞嘢喎！ 我人人都睇你跳舞啊！ 多谢你啊，靓女， 好搞笑， 真系好好啊！ 多谢你啊！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陪住你开心，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隔咗四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简直就系好似恍如隔世，重遇旧朋友一种感觉，好微妙又真实又开心。 我系艺神 Lala， 想知道我同四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音乐说。Jenny 李幸毅的音乐选择， 我会揀开灯熄灯。就算十年后你问我2020年你一件最难忘的事，我都会讲是关于一个失去的故事咯。 这一首歌就是讲你和妈妈的生活，有没有崩溃啊？其实 当然都仲系会好挂住啦，尤其是夜晚睡觉的时候，一眯眼就会想起佢啦。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2点半之后嘅风骚快活啦，最后半小时啦，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啦。今日咧，我哋可以话系迎接呢、這、一个。程振鹏三个月满月的大日子啊！ 哦，好啊， 已经满咗啦， 系啦，满月大日子啊！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点唱18723881872388嘅。 好，咁啊，阿 Lee 咧呢度就有点唱嘅，就话啦，首先要祝福大家啦，要身体健康啊！想点唱俾佢妈妈，佢妈妈叫咩啊？佢叫大兄姐啊！ 大兄啊！ 大兄姐， 好型喎！大兄系咯， 系啊， 大兄土木啊！ 大兄大姐喺屯门，咁啊，预祝妈妈咧1月26号生日快乐啊！要开心咧过每一天，佢话最后咧希望疫情快啲。烂啊，走啊，滚啊， 啱啊，快滚啊， 请你滚滚出去， 大家都可以咧，快啲快啲除口罩。 系，好啊，我呢边咧就有一位咧系 Yobo， 系 啦，佢话咧田豪鹏你哋好，我叫 Yobo。我想点唱俾我老公阿 Alan 听。 系 今日咧22号啊，系我老公正日生日啊， 希望佢 咧工作顺利，日日开心耶！咁、yeah， 啊，每年咧一月份咧，对于阿 Yobo 同埋佢老公嚟讲咧，好值得庆祝。之前咧1月14号咧就系佢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啊。 哇耶！恭喜晒、 啊，7周年系咪啊？ 啊呢、這个 唔知啊， 几多周年吓、 啊？哦 ，OK， 唔紧要啦，好啦，继续啦， 唔紧要啦 ，OK。 佢话咧好感恩咧，上天赐给我呢一个咧超过一百分。嘅超級好老公，哇！你 好啦，可以賺到天上有喎、 啊。係咯，咁羨慕到幾狠。 佢話：阿老婆話咧，希望咧我同老公咧永遠啊，八字打橫行咁愛對方啊。 八字打橫行咁愛 到好、 哦、無限啊！ 霸道啊！ 唔係啊，八字打橫咪無限咯、 啊。係、啊、，infinity 啊！ 係啊，真係無盡。係啊，真係無盡的愛啊！献给你啊！真系 一齐行到人生嘅尽头，即系白头到老啦。 老中 佢仲、啊、有呢一句啊！我代为讲啦吓。 好啊！ 我好爱你啊，老公。 我爱你，我爱你，沙滩之中需要你。 系咩？点解沙滩之中？ 系啊， 好大爱，因为佢话咧，仲祝我哋个个人咧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快。过大家开开心心， 好啊！大家都咁话， 系 啊，非常好啊！我最近都有喜讯啊，咁咧我所谓喜讯咧， 唔 系啊！我之前咧试过买礼物俾我老婆嘅时候咧，我咪话个 sales 咧真系太过分啦！一嚟就望到我就话系咪买俾老婆咧咁样，我话哦，我一表人才可以买俾女朋友嘅啫，跟住。最近長進咗啊！係 點啊？ 我去咗第二間鋪頭度咧，又係買呢啲咁樣嘅，即係名貴奢華嘅朱爾城咧。嗰個 sales 幾識講嘢，佢話係咪買俾女朋友嘅咧？哇！ 佢就係聽完節目之後咧，又見到張志豪啊，記住一樣嘢氹下你啦。 做得好好啊，真係呢啲。 有冇幫襯先？ 有，再接再厲，下次再去嘅時候咧，仲可以點賺法咧？係咪買俾媽媽噶小朋友？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先啦。 后屘男人你又 有张太， 你试下人哋唔系叫你阿姐，叫你阿姐啊，睇你点啊？啊，张太， 系啊，张太你好 ，hello， 张太你好， 曾志豪同埋阿桂芬你好啊，你哋 系啊，仲有陈振鹏啊， 你好， 系啊系啊，陈振鹏你都好啊， 系啊 系，多谢你啊，多谢你， 大家都好啊， 唔系我哋爱 系系， 点啊点啊点啊，张太， 冇啊，因为咧我仔咧就读大学噶嘛，咁佢咧就读，咁佢读咗一年。咁应该咧，应该就有四年噶嘛。嗱，咁啊，旧年系咪啊？旧年有呢个社会事件啦，跟住疫情咯。 前年啊，前年啊， 旧年系疫情。 前年啊，系啊。 疫情啦，前年即系好耐啦，即系好耐都唔使翻学啦，已经。 系啊，学费又照俾喎，真系。 真系。 系。 哇，咁难先上到大学，咁变咗喺屋企上堂啊？ 哦，都冇办法。 好似都唔似翻大学喎。 咁佢点啊？喺屋企日日做啲咩咁样？ 喺屋企咪又系打机啊，上下网啊，跟住上堂啊咁咯。 其实 都好，都好好惨嘅都，我觉得。 其实佢都唔想噶，以前开翻学校 玩。即系冇晒咧，即系校园生活冇晒社交啊，明唔明啊？即系我想去扩阔周围圈子啊嘛。咁变咗成日都屈咗喺间屋度，好似好惨咁咯，即系好似佢冇乜真气咁啊感 觉。佢有冇拍拖嗰啲嘢噶？ 冇啊， 就系鼓励佢拍拖啦呢个时候。 冇啊，佢边度搵哥就系思想，仲系 咩细好细路哥。诶，你傻啦，佢唔会咁谂嘅，佢话俾你听啫。 系咯， 系咯。 我觉得佢咧，即系未去到拍拖，但系我就想去扩阔社交圈子，喺学校生，即系嗰啲校园生活咧，咪识多同学仔啊。即系嗰啲而家冇晒呢啲啊嘛。 可唔可以参加玩星期天大学版啊？有冇大学篇啊？系咯，咁你有咩鼓励下佢啊？要 我鼓励佢， 嗯， 诶，冇办法啦。咁而家喺屋企，咁佢都好生性，都好勤力读书。 系 咁啊，我成日咧都好惊佢打机嘅，因为得闲咧唔成日喺度打机嘅。咁无无聊聊，咁我成日死啦！你成日喺屋企打机，会唔会影响你学业啊？咁啊，好彩佢考试啊，成日话攞翻啲高分。 咁 OK 啦，咪冇问题。 真系即系咁嘅，你要了解下咧，啲年轻人咧打机嘅目的系乜嘢？一来可能喺打发时间，佢真系一日都喺屋企冇地方去咧。 系 咁，佢真系要轻松下啦。嗰啲呢个咧都系佢抒发佢嘅情绪嘅一件事嘅。所以你唔好觉得佢打机就系坏事咯。 啱啱，我都明白嘅，所以我尽量忍住都唔会。即我盡量都忍住唔會講佢嘅，我理解嘅都 係。 不過我就即我旁觀者覺得佢慘咯，冇悶咯。即我戥佢悶啊，同埋戥佢好似 叫佢聽收音機， 唔似翻。 叫佢聽收音機。你話我哋有停課不停學，我哋下次開啟大學篇，好嘛？ 張太係咪都係家庭主婦，可以喺屋企噶？ 係啊，屋企啊。 咁你陪佢咯， 會唔會變相多咗啲親子嘅時間啊？ 是啊是啊有嘅都。 是 所以佢个仔先成日打机囉。所以佢个仔咪成日打机囉。 咁好好冇有冇啲游戏係啱阿媽媽同仔一起玩。 你想佢个仔连机都冇得打咩而家。 佢又唔 中 意 啦， 佢都系中意啲群埋嗰啲，即系好似打机嗰啲咧，有啲人一齐玩咁嗰啲咧。 哎呀，张太啊，你打麻雀都唔想你个仔坐喺你隔篱骚扰你啦，系咪？你都系想同桂花莲打麻雀噶啦，系咪？ 系 啱嘅，嗱，你哋自己三五成群。俾佢就开开心心，但系你得闲咧，如果你觉得佢闷咧，最紧要你就关心佢多啲。阿仔啊，打机还打机，唔好放咁多金啊！系啦，你未有收入噶，唔好放金啊！咁样 喂，不过难得个仔佢啲学业成绩冇影响嘛。 系咯，好好啊呢、這个。 嗯， 我都担心佢学成绩唔好噶，不过后屘咧就。佢都 OK， 佢话都冇事咁样。 你从另一个好嘅角度谂，桂花田嗰阵时最担心咧，就系啲僆仔咧翻到学校之后咧唔翻屋企啦，同埋最惊咩咧？最惊一个翻两个回来啊嘛。 哦， 咁你可以 一个出去两个翻嚟， 咁你就唔使惊啦，而家系咪？好、 哦、 安心啦，系咪？ 系啊， 冇错冇错。 系啦， 我好开心啊，打嚟同你倾偈， 即刻舒畅咗，真系。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多谢你张太， 多谢你，好多谢多谢， 拜 拜。 阿鹏仔，你知唔知？系啊，桂花田真系咁谂噶，好惊啊！乐乐，你出门口啊，有冇带定？有冇带定随身物品啊？除咗背囊之外咧？系啦，胶袋咧，带定两个、三个、四个 自备 购物袋，系啦 ，BYOC。 哦， 唔系 ，sorry，B Y O B， 系咯，师傅咩咧？请问 carry back， carry back， 系啊， 你 做 咩帮佢啊 ？cash 都得，都得， 都系 cash 咯。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再听下个听众。 下一位 ，hello， 你系边个？钟生， 你好 ，hello， 你好啊，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hello， 豪仔，系啊，冇叫豪仔啦，豪爷啦， 哦，都得啦，冇问题，你话好嘢都得噶， 好多年啦，我真系打唔到入嚟。 系啊，仲有彭嘢啊！ 冇办法，天啊，唔好讲博到都唔会有机会啦。你哋全港周定我最劲嗰、那个，嗰、那个节目好紧张啊！依家 喂，喂， 郑 一鹏，快啲代表我哋节目多谢佢啦！喂，快啲。 喂，真系好，我因为我应该听咗超过卅年。 哦。三年， 由阿桂花田接电话嗰阵时，到桂花田依家 听电话， 即系做到咁好咁样讲，好即系好神奇 ，amazing 啦，好多样嘢，大家都估唔到嘅。 系啊， 咁特别今日系我老婆生日。 哦， 阿钟太， 生 日快乐。 咁其实我喺Facebook 嗰个 message 我留低咗，我惊。打唔到啊！但你哋读唔到，哇死咗两个都唔到，咁点咧咁样？ 你好紧张啊！你慢慢嚟，慢慢嚟。 因为你今年你冇准备礼物，所以咧全靠呢个点唱系咪啊？ 咁大件事 系咪？ 通常譬如上一年啦，即系正常我都即系好坦白，我会送花嘅。 系 即系唔会特别通知咁样送花啊嘛。 系咯， 好正常啊！即系边个女士唔中意啊？系咪先？ 系 啦，咁啊送咗花你冇开心咯，系嘛？咁啊跟住话。哎，唔好送啦，咁你知有时反话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好明白啊。跟住咧， 佢唔系喺嗰啲尖沙咀啊、中环嗰啲 office 啊，就做嘢嘅。系啦，咁就变咗冇嗰啲比较。 又冇得炫耀啦。跟住 系啦，咁啊，咁当然啦，都好开心嘅，好开心嘅，即系去收花又。咁但系呢几年，咁啊，我哋都老啦，系咪先？即系我依家。我一定大过你哋啦，系咪先？ 阿钟生冇话老唔使做噶噃。 咦，我仲要翻工啊！ 咁翻工又如何啊？唔系借口喎。 哦，你讲买礼物？ 系啊， 系啦，买礼物。咁啊，几年前老婆，你唔使买啦咁样。其实我今日都谂住买嘅。 买啦， 要啊买。 系。咁啊，今日疫情，你哋都出唔到街，今日谂住出街食饭。唉，咁点算咧？咁样我原本谂住我煮嘅。 跟住咧。 咁咪煮咯。咁咪煮咯。 好啲嘅食翻。 系啊。 买 龙虾， 买 龙虾。 开边啦， 谂住好有诚 意啊你， 跟住我老婆话：，诶唔好煮啦今晚，我哋直情买嘢啦，即系买外卖翻屋企，即系 撑太 食完食完你都要阿做阿仔，食完你都要 去洗， 你要洗噶嘛，洗嗰下你知香港人都几几躺式噶啦， 系几厌恶啊。 咁点啊？咁即系最后你今日个安排点啊？ 佢好失望啊，钟生。 我都系翻工嘅，咁依家我出去做运动， 系 我出去做运动，咁啊咪准时收工咯。因为我本身系不份工嘅，咁但系屋企，香港我唔系二千尺啊嘛，咁啊变咗做嘢。一系饭台，一系即系 简单先，钟生嚟简单啲。 我都要为，即系唔单止呢个节目系唔系话我 系 净系打嚟。祝老婆生日快乐，净系真系要同香港人加油， 好 多嘢唔如意，系咪先？即系成个香港少少变咗，明嘅，大家即系调翻转头，心知咩事嘅， 但 系问题，我呢啲年纪，哇！你叫我依家出去移民， 冇办法啦，明白？ 仲要 仲要適應你去人哋國家，你咪即係攞人哋資源咯。 嗯， 你咪肯定俾人鬧 親死啦！ 應該把握而家 後生嗰班，我 點唱可以點俾老婆聽，咁就係成為最矜貴嘅禮物咯。 呢、這個真係唔係講笑，呢、這個係真係好好多謝你哋咁多年嚟係。即系做呢啲节目好多花神啊，好欣赏你三个，即 系 个个都系啊眉眉清眼气。 多谢钟生你咁多年嚟嘅支持啦、 啊， 都要多谢你嘅。 慢啲转数咧，都唔知道。 钟生，最后我就想问啫，你究竟有冇买礼物啫？ 都系咁话， 你唔好讲多嘢，我代你老婆质问佢，质问 你。唔好做运动 主。唔需要 啦，你问下桂花田讲到明嘅意思即系咩啊？ 钟生，我建议你做完运动去买束花，唔使大嘅，跟住再买餐送，买几只龙虾花去蒸俾老婆食。 哇，龙 啊！真系平啊，而家 平啦。 咁我上年结婚周年十一月，我都有送个只表俾佢。 冇噶，唔关事 啊，过咗啦。钟生一样玩一样啊。 系啊，你老细上个月出咗粮俾你，你今个月都要出粮啦，系咪？冇啦。 咁你哋意见。 系啊，真系啊，买少少翻啫。 阻你多少时间？ 好啊。 喂，冇啦，喂冇，又唔系好舒服啦。九啊三岁，今日都祝佢身体健康 啦。好啊，好啊。 即系我老婆嘅屋企人啦。 知道。 阿仔要揾工，系揾社工。 嗯。 今日都揾咗大约四五个月到啦。 嗯。 今日都灰心嘅。 嗯。 今日打一打气啦。 系。 阿仔叫做。唔系嗰个啊！ 知道， 唔紧要，冇问题嘅， 非常好嘅， 呢两个英文字爱无辜噶。 OK， 咁冇办法啦， 系咯， 系好。 喂，真系讲多次，真心你哋真系做得好好。 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笑位咧，即系幽默位咧，唔到就唔到，系咪？到就到，系咁简单。 多谢你，最紧要系老细喺度听住啊嘛。 真 系 好 正，好啦，多谢晒钟 生， 系啦，祝你哋甜蜜吓，好，拜 拜， 拜拜， 祝老婆生日快乐吓。 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新冠肺炎，你死心啦，你系唔会做到第三者噶。 悠长挥洒，悠长一生，从头生剪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欢更加欢喜。成长，都必须得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疫情下，大家嘅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阿 Matt 当然是其中之一啦。不过他觉得在这段时期继续忠于爱情，和另一半举行婚礼是特别需要多些鼓励的。 何时开始，何来枯干无名指的勇气。 这首作品是为未来将会结婚和这段时间结了婚的新人打打气。 无关缘机，无需运气。 作曲齐乐平，填词林夕，编曲由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林欣彤《无名指的勇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郑振鹏啊，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咧食西米露嘅时候咧，你点食噶？ 匙羹咯， 你会唔会咬？会唔会嚼噶？ 少嚼喎， 少嚼， 即系都系吞噶， 系咯？ 就咁每下每下咁就啜咗落去噶咯， 系咯？你记唔记得你每咗几多下啊？ 两下到啦， 系咯？唔记得咁好正常啊！ 咩事啊？ 有个妇人喺度追问啊，佢话你食西米露，有食西米露嘅时候，系啦，你会点食法噶？嚼啊？你嚼唔嚼噶？我唔记得咯。 如果是那些好有些好巨型的西米呢，那些你就真的要嚼啦，好像珍珠奶茶那 些。是的，那些珍珠来的啦，已经是。 OK， 是的， 没事。 吃得落肚的东西你都不会去深究竟你怎么吃的嘛。好啦，再读个点唱先。 好啊。 好啦，这里呢度呢就有一个是嗱先啦，哦，Man E10 啊，咩听呢，佢就话啦，又系为咗粤语之声点唱嘅大日子啦。 首先就要补祝1月6号生日的 Shelly 啦，希望日日都开心。跟住就是大家姐，一家三口都是1月生日的。咁啊，1月23号就是希希啊，希望入到心仪的中学啦。佢六年级啊，已经有162 cm 啦，好高啊！ 哇，真的好高啊！ 啊，清真翻， 系啊， 唔好问我，系你自己肉眼观察。 我意思系你觉得六年级有162 cm 系咪好高啊？ 我好似差唔多都系咁。 去咯。咁啊，1月28号咧就大姐夫咧 Alex 啦，1月31号咧就大家姐阿 Lily 啦，希望佢哋心想事成啊！最想咧就系个仔入到好嘅中学。 Okay. 最后咧就喺美国嘅三妹啊，1月26号咧就系佢生日嘅，佢叫咪咪啊，祝各位咧都生日快乐，祝全香港全世界身体健康。 有冇时间啊？ 好啊，有啊。 阿 Grace 啊，唔系阿 Wing 啊，阿 Wing 先啱啊。佢话三位你哋好，我叫阿 Wing， 我想点唱俾咧我嘅挚爱阿 Sam 听。 系 今日咧希望佢工作顺利，日日开心，好感恩啦、啊！上天赐给阿 Sam 咧永远咁爱对方，即系我赐阿 Sam 俾佢啊。咁啊一起咧行呢个人生，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嗯 ，OK， 呢度有一班 CPS 嘅小学同学咧就祝啊一月好多即系都几个之星啦。阿 Eric 咧9号生日啦。仲有 Cindy 咧，都系琴日生日啦，定前日生日嘅。咁啊，另外咧就1月11号咧就系啦，阿 Capon 啦，同埋咧 Thomas 咧结婚啊，21周年嘅纪念日啊，系啊，好多嘅一月咧系喜庆事啊。咁希望咧快疫情快啲走啦。咁希望呢班同学可以再聚咧，坐埋一齐咧，可以打下麻雀啊，即系食下饭啊，咁样啦吓。 OK， 好啦，听听众电话咯，电话旁边系边个啊？ 阿莲啊， 阿莲， 喂。你好， 阿莲你好啊， 小聪你好，各位吓，因为一月份咧，我有好多个家人系一月份生日， 好啊、 想点唱，同埋、 啊、 今日咧，都系我女新历嘅生日， 系 农历咧就我又系今日同阿女啱先搭住， 哇，咁啊即系双重喜事啊，好啊，生日快乐先，系啊， 好，你慢慢嚟、啊，好， 嗯，系。因為同埋咧，1月12号咧，就我家 姐對孖女生日嘅，又係 都孖女。 咁咧，係啦係啦，19号又係我侄女啦， 嗯， 靜兒啦生日啦， 係， 咁係啦，咁祝個個呢個身體健康，同埋香港呢個疫症早日結束，使到香港更加安定繁榮。 系，多谢你啊！ 好啊，好啊，系啊，好啦，咁多谢你啦，拜拜。 唔该晒， 拜拜， 唔客气，拜拜，连系啊，好多日月之星啊， 好多好多女、啊。有两个儿 媳， 有一个 孖女啊嘛，全部都系，系啦，咁啊嗱，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如果打电话嚟嘅话咧、嗯，就可以同我哋祝福啦。咁啊如果你觉得咧呢个礼拜有啲咩唔如意嘅事咧，希望啊都可以好似我哋呢一个星期食晒佢，吞晒佢。将所有唔开心嘅嘢全部掠晒佢，我哋下个礼拜就高高兴兴同大家再见面。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为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 飞理想爱人啊 ，Pandora， 我哋就系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吓。 系啊，今个礼拜咁又过啦。 系啊，咁啊， 咁啊过啊都 好快咯，真系。 好快啊！嗱，我哋今个礼拜咧其实都唔错噶，因为咧天气咧终于都可以咧即系见翻个阳光咧，天气回暖啊。 系啊，唔使咁冻啊。 希望大家心情都变翻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